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09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系热噶啦，咁啊继续咧都见到嗰个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2-3度呢一举，咁啊真系热啦吓，咁啊今日咧而家早上嘅时间就29度，相对湿度80%嘅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噶啦。今日咧就系2023年7月13日星期四，农历5月26日。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咧都系顺顺利利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会话大家会帮自己咧去到筹谋一啲大计嘅人生入边，我想做到边一种嘅事情嘅，有好多嘅东西我都好想去尝试嘅，肯定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喺你自己帮自己嘅人生编写剧本嘅时间，会唔会考虑少咗好多嘅因素呢？例如系自己有冇信心可以驾驭呢件事情，自己会唔会冇能力做得到呢？如果做唔到嘅，点解要咁辛苦喺自己人生剧本上面写下呢啲嘅计划呢？当你去到谂住享受人生嘅时候，发展你嘅计划，但系原来做唔到，可能自己问题，可能环境问题，其实到头嚟失望嘅都系你自己。呢个系咁嘅，不如喺编写自己嘅过程入边嘅时候，你好好先了解咗自己嘅环境、自己嘅性格，然后先至咧去定下一个嘅计划同埋目标。记住，你喺你人生入边，你系你自己嘅队长，你系你自己嘅导演，你系你自己嘅武术指导，你系你自己嘅编剧，你嘅宇宙系由你自己一手去到创造出嚟。当你需要许愿、创造一个计划嘅时候，应该要更加实事求是，咁样先至能够稳中求胜。你又会唔会可以做到好似我所讲嘅说话都系一样稳中求胜呢？只要踏实少少嘅，其实唔难做噶。当你许愿一个又一个许愿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原来要制定呢啲嘅目标，先衡量下自己嘅环境、自己性格，原来都唔系咁容易。 我喜欢回味记忆的美，让人懂得感谢。现在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手间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感觉记忆 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心不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卡片，你只是感觉手牵人叫永远，消失里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好梦就会成你睡醒视线。 早晨嘅时候，一首嘅作品嚟自古巨基，加上梁咏琪嘅《许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六点十六分先同大家睇睇咧，就系最新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咁啊市区最高气温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吹和缓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同埋星期日持续都系酷热噶。咁啊，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啦。嗱，下个星期初天气咧又渐转唔稳定咯，雨嘅风势较大。咁啊，有啲报章啦、传媒咧都喺度话到下个星期咧有机会咧会有啲风喺附近啊吓。咁啊，到底情况会系点咧？咁啊，下个星期大家就会揭晓噶啦。啊，佢未出现咧。好难估嘅，预测嘅嘢就唔好讲咁多。29度嘅气温啊，而家相对湿度7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朝头早咧就一齐揭揭报纸咯，有啲乜嘢睇咧？呢个咧都好关大家嘅事嚟嘅，因为咧除咗系讲紧罚钱嘅问题之外啦，仲讲紧咧市容整洁嘅问题。冇错啦，喺寻日嘅时间通过咗2023年啊，罚款以及咧就定额罚款公众地方洁净及阻碍杂项修订嘅条例草案。咁啊，乱抛垃圾罚款金额咧就倍增至到3000蚊啦。即系而家成日都话哦，你1000蚊咁样，以后唔系啦，哦你啊3000蚊。店铺阻街以及非法弃置建筑废物咧就增加3倍，去到6000元噶。政府亦都指出啦，咁啊条例草案下个星期五咧就会刊宪，3个月后之后咧就会生效，3个月后即系10月啦，10月中旬咧就会生效噶啦。咁啊亦都希望确保啊有足够嘅时间俾店铺同埋市民知道最新嘅修订噶。咁啊有专家就指出啦，提高店铺阻街罚款至到6000元咧，对于小商户带嚟负担噶。咁啊，所以咧，咁啊，亦都希望即系大家喺呢段时间啦，谂一谂自己嘅策略，到底应该点样去到应对，点样可以令到个市容更加好，又可以方便到自己营商。嗱，睇翻上年其实接获24000宗嘅投诉噶，咁啊要长远维持成效咧，咁啊所以冇办法啦，一定要调高翻今次嘅罚则。如果作为一般嘅普通市民啦，我哋梗系乐意见到自己居住嘅地方咧系干净整洁嘅，系令人舒服嘅。咁的而且确见到近呢一年啊，食环署都好努力咧喺唔同嘅街道啊嗰度咧就处理一啲店铺阻街嘅问题啦。因为我相信各区嘅街市咧，大家都会见到或者横街啦，系多咗整洁嘅情况。咁大家可能买餸嘅时候都觉得诶、舒服咗，条街系阔落咗，冇咁多阻街。咁呢啲亦都系特定嘅成效嚟噶。 咁另外就係如果你話個別人士嘅，咁都係要提多一次啦。咁三個月之後咧，咁啊會將呢一個亂拋垃圾啊，咁啊1500元咧調高至到3000元嘅。咁啊，所以如果你平時都係冇抌垃圾嘅，咁你梗係會覺得都 OK 啊，咁啊幫到我自己。咁如果你平時都係冇乜手尾嘅，或者成日唔話抌啦，唔覺意跌咗啲垃圾落地下嘅，咁你以後咧就諗辦法點樣好好地處理一下自己嘅廢物啦。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船仔翻嚟啦！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注意咧就唔好小心啦，小心中暑啦！咁最近咧都发现啊，原来我嘅友情咧都几好噶，因为我有几段咧所谓叫做无需回应式友情啊。咩叫做无需回应式友情呢？就是其实可能我哋喺人生度有唔同嘅阶段，亦有见到唔同嘅人，咁可能 能佢会同你建立一啲关系嘅，同你倾下偈，倾下心事。咁我哋亦都会帮佢加一个身份，就叫做朋友啦。咁但係随住我哋嘅成长或者我哋向前走嘅路途有少少唔同，有少少唔同嘅发展方向嘅时候，有啲人呢可能好似离越远喎。咁但係我哋最后尾可能就係得返去有少少陌生喎，平时都唔係成日联络，我哋系咪仲系朋友呢？咁虽然系咁啫，人生呢就係、是、有一种唔同嘅交错啊，遇上相识心交分离。譬如我同唔同嘅人，或者每一个人都系咁样样嘅。不过边一个先系我真正嘅朋友呢？边个系先系我哋值得看重嘅人？就系、是、所谓嘅无需回应式友情啦。就系、是、有一个特点，我哋呢一段关系咧系可以经得起时间同埋距离嘅考验嘅。可能我哋唔会成日见，或者我哋都系会有好多自己嘅生活。可能如果是长大了的照顾小朋友，但我继续为我的事业去拼搏的时候，有少少不同了、哦、但是我们依然都是为了我们心里面的理想而奋斗，我们的心里面依然都是会有对方的位置的。你们可能不成日倾偈，或者想起对方的时候才会倾一两句的，更加有可能你们之间的 message 是不会说即刻复。我都有朋友系咁样样嘅，即系可能中学之后转咗科，大家大学嘅路途唔同，但系我有需要嘅时候，佢系会即刻出现；我有嘢需要帮忙，我唔开心嘅时候，佢亦都会即刻帮我。呢一种无需回应式嘅友情，反而令到我十分之轻松。唔知你有冇一个咁样嘅朋友呢？如果冇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喺度谂，如果就算冇都好。我哋可能有下一个人会出现，我哋不如一起期待一下陈柏宇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 能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时时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月路旁正靠大树，和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想每刻有诗意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有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 每刻记忆处起，知觉仿似相机，随匆匆光阴怎算起，快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此与彼，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六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找来陈柏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应约会见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谢锋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个原则，是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的治本之道。谢锋就两国两军关系展明立场，要求美方采取行动，排除障碍，管控分歧，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原则，谨慎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逐步重回正轨。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之中说，拉特纳和谢锋讨论了两国防务关系以及一系列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发言人梅纳斯说，两个人在国防部会面大约90分钟。拉特纳在会面之中亦都强调，国防部致力于维持美中之间开放的军事交流渠道。北韓勞動新聞報導，北韓昨日試射了火星18型洲際彈道導彈，是繼今年4月之後再次試射這一款導彈。報導說，北韓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在現場進行指導試射，並且表示北韓將會繼續採取較之前更加強勢的軍事行動，直到美國和南韓承認針對北韓的敵對政策失敗，並且放棄有關政策。报道又说，在这次试射中，导弹最大飞行高度达到6648公里，并且用了接近75分钟的时间，飞行大约1001公里之后，精准落入北韩东部公海上的目标地点。翻嚟本港，尖沙咀摩地道镖行抢劫案，警方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调查之后，在案发第二日同埋琴日，分别在元朗、葵涌同屯门拉咗三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33至41岁，涉嫌抢劫。其中一个被捕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初向警方报到。其余两个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案发在今个月6号下午，五个男子进入镖行抢劫，当中有人持刀和铁锤，并且以铁锤毁坏玻璃橱窗和掠去店内的手表。贼人得手之后登上私家车逃去，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案的私家车。入境处指出，随着社会全面复常，申请旅游证件个案屡创新高，今年头六个月录得90万宗申请，平均每日有超过7000宗。首席入境事务主任杨淑仪说，今日起取消即日丑办理旅游证件，杜绝排队党，亦都避免市民长时间轮候。入境处提醒市民无需要亲身办理旅游证件，鼓励透过互联网、流动应用程式、自助服务站、邮递和投递方式办理。如果市民有紧急需要，亦都可以联络办事处职员，职员将会提供适切协助。另外，入境处将会在7月15和22号两个星期六，在8间办事处加开特别服务，俾市民可以即日领取旅游证件。服务时间由下午2点至到夜晚9点钟。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和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39至42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7月至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我是天桥传承， 我是新闻天地的， 我是电视台及 电台，我是香港电台介绍美色。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电信工程师 William， 负责电台及新闻部制作和广播的系统。要令到录音室有好的效果，我们要注意回音和吸音的比例，音质要清晰，层次要分明。如果录古典音乐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留意空间感和现场感。我们还特别加装了一套模拟混音台做录音和直播，在广播界是比较少见的，务求令到大家可以听出耳入。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萨瓦迪卡， 你讲萨瓦迪卡先至啱啊！ 咩啊？泰文嘅你好系萨瓦迪卡、啊， 唔系、啊？你听下佢哋讲啊！ 你好呢一个咧，咁我哋其实泰文咧就会用萨瓦迪，咁咧女仔咧后边就会加个卡。萨瓦迪卡，咁男仔咧就会系萨瓦迪卡。 哦，原来我要讲萨瓦迪卡先啱。 想学多啲泰文同认识泰国呢个地方多一啲， 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6至8点，师培 Beautiful Sunday。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6:37，虽然听到我把声鬼鬼祟祟咁出嚟啊，不过我系精神嘅。6:37嘅早上啦，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9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仲有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系啦，咁啊29度啦，咁啊我都预计到啊，屈指一算， 点咧？ 我算到咧，一阵间个气温系会上升噶。 哇，好厉害啊！诶，我都算到啊， 算 我算到咧，太阳落山之后过多一两个钟，慢慢啲气温又会下降、啊。 咁而家太阳升紧啊嘛， 咁我咁我预料紧今晚我叻啲。 哦，好，大家都叻，大家都叻。咁我哋咧都好叻喺度计呢啲天文啊，计呢啲气温啊。其实咧，真系有唔少嘅天文现象咧，嚟紧嘅时候都要留意、啊。好啦，7月初。而家都7月13日啦，有呢个超级月亮，咁啊喺呢个下半年啊，仲有另外3日咧可以见到呢个超级月亮嘅，所以如果 miss 咗嘅话咧，唔紧要。其实就算有阵时咧，即系天文台冇特别讲话有超级月亮咧，因为我翻工嘅时间早嘛，有阵时即系你知我4点几有阵时出去门口噶啦，望去个月光嘅时候咧，譬如今朝嘅月光咧，今朝月光虽然唔系 full moon 啊，佢好似系唔知。 今日初幾啊？等我即刻望一望先。今日咧就係 廿六 啦，所以見到嗰個月光咧，今日係好似一個微笑嘅月光嚟嘅。 啊， 係啦，一個微笑嘅月光。咁啊，除咗微笑之外啦，仲見到佢另外嗰個月光咧暗咗嗰面咧。因为光啊，微笑嗰个位好光，所以个影反射到咧，另外嗰啲暗咗嗰个月光嗰啲位 置，哦， 系啦，所以都几靓，几 靓，会渐变色， 系啦，冇错啦，就系渐变色咁样啦。咁其实有阵时候我就话到，唔系有呢啲嘅超级月光嘅时候咧 ，super moon 啊，咁都会你肯望个月光咧，好多时候都会发觉啊，今日个月光咧。好似又大咗少少喎， 係啊， 係啊， 我都好中意15啊嗰啲時間，就會特登去望下個月亮，尤其是夜晚翻屋企咧，哇，真係好攰啊，即係覺得辛勞咗一日望一望月光，嗯， 會對住月光狼叫㗎你。 我覺得你會咯，你會同你小朋友一齊咁樣做咯。 啊，係喎、 啊，係啦、啊，我就影相嘅啫，係啦、啊，係啦、啊。 不過影相咧都好難影得靚月光。我都是要用翻啲长镜头先影得靓。 哦，我是喺屋企影啦，之后就会反射咗玻璃嗰啲影咧，咁、 哦、 就影得唔靓咯。 系， 咁我就会索性熄埋我屋企盏灯咯，就为咗影嗰个月光。 哦、我试过咧，唔知阿船仔仲记唔记得咧？有啲天文现象啊，就是、香港咧就曾经出现过咧，就系红色嘅月光噶嘛。你记唔记得啊？红色嘅月光咧，佢出嚟嘅时候咧，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就喺屋企咧，仲有加埋呢个日食嘅。哦咁我嗰陣時咧就喺屋企捕捉呢個紅色嘅月光， 哇好靚喎！ 係啊，咁我就影咗張相啦。咁除咗紅色月光，我記得嗰陣時仲加埋呢一個月食嘅， 哦， 係啦，咁係一個好特別嘅天文現象，應該都係幾百年先一次嗰啲嚟嘅， 係啦。成日都出現嗰啲幾百年先一次嘅， 出現幾百年，因為 每年都出現一啲幾百年 太多唔同嘅界別嘅天文現象啊嚇。好啦，咁啊講翻呢啲天文現象啦，咁啊下半年咧亦都會踏入咗流星雨嘅高峰期，有冇睇過流星雨？ 冇、哦、啊。好想睇啊！ 如果有天台嘅朋友咧，咁就可以有机会睇到呢一个嘅流星雨啦，吓、啊、咁或者去到啲叫做黑啲嘅地方啦。咁、嗯、香港都有唔少嘅地方咧，其实都几适合睇呢个流星雨啊。 咁你有冇真系试过特登？ 我有。 你系咪特登要许愿啊？ 哦，许愿就冇啦，只要唔灵嘅咧，关咩事咧？ 可能灵咧，即系你唔做，你可能灵咗咧。 好快噶。好快噶！我記得我上次我唔記得咩座啦，好似個個座都有流星雨咁樣。 咩獅子座？ 獅子座啊，水瓶啊，呢啲好似係啦，都好多嘅。好啦，咁有一次流星雨嘅時候，咁我又即係如常喺度諗住啊睇啦，因為第日星期六噶嘛。 係啊係啊， 第日星期六嗰啲我就會睇啦，連個流星雨都中意我，即係特登星期五嘅夜晚先飛過嚟，因為禮拜六我唔使翻晨光，如果咪驚我都驚遲到。 係。 好啦，咁跟住咧，我帶埋阿仔咧就一路等呢個流星雨啦。咁啊望住個頂嘅時候，一路就聽住一句説話，就係阿仔同我講。好攰啊个头， 因为系咁 望咁耐嘅， 系啊，好搞笑，你哋瞓喺度咪得咯， 好硬，冇床垫嗰啲， 铺晒啲床垫咧，野餐咧， 又懒得搬咧， 哎呀， 即系人最衰系咩啊？懒啊， 咁就冇啦， 系啦，咁嗰阵时除咗我同我仔仔之外咧，就我同埋我二家姐都一齐喺度睇嘅，咁、哦、我同我仔仔咧见到、哦，就真系见到，就唔系话嗰啲哇，好似电影咩？天氣之子嗰啲 friend 咧，咩 化 一眨咁樣流星嘅，就冇咁犀利。 哦，得一粒咁樣。 係啦，咁你望住就，哦，一粒啊，一粒，因為一粒見到一粒好開心啦。咁我又見到，我就真係見到啦。咁我而家真係見到啦。咁啊，無緣啦，係啦，無緣，咁冇辦法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唔緊要，咁都話咗咧，喺下半年嘅時間咧，仍然咧亦都會係呢個流星雨嘅高峰期嘅。咁香港咧可以睇到五場嘅流星雨。 誒，咁好好喎。 係啊，相當之多啊。其中三場咧，咁啊本地嘅叫做觀察條件咧，達到極佳嘅水平， 非常之好， 係 very good 嘅水平。如果啲雲唔喺度嘅話，即係本身我哋嘅位置喺地球轉下轉下咧，就好啱我哋香港嗰、那個叫個緯度去到睇嘅。 係。 咁但係如果你有雲啊，冇辦法啦。 係咯，我真係嗱講起流星雨又係天文現象咧，我係好中意特登起身睇日出嘅。如果去旅行，但係我 其實你唔去旅行咧，都應該特登起身睇日出。 而家咪做緊咯。 而家你係因為翻工，你唔係特登去睇日出啊嘛。 但 係，不如約你星期六咧，我哋唔使翻晨光嘅時候， 哦、 我哋就一齊喺屋企附近嗰度睇日出。 哦，咁樣。 係啦，喺我屋企附近睇日出，我意思。 哇，你屋企附近有啲遠喎、啊，小白。 其實我同你又住得唔係好遠嘅啫。 但係你屋企真係有啲遠喎、 啊。咁你真係～ 过一过嚟，咁可以一齐欣赏下呢个日出咧，其实都几靓。因为今个星期六咧，暂时天气咧都仲系 OK 嘅。咁我估计嗱，我今日朝头早睇个日出咧，其实我今朝翻工嘅时候都未天光啊吓。虽然呢几日咧我都枕住睇到好靓嘅日出，但系未见到太阳升上嚟噶，即系啲光散出嚟啫。咁但系我都知道咧系好靓嘅日出嚟嘅。咁所以今个星期六如果有时间咧，不妨大家都去欣赏下呢个咁靓嘅日出。 但系我就系想讲，船仔咧系冇呢一个条件睇日出嘅。我系每一次睇日出咧，都嗰一日会有乌云咯。 哦，咁今个星期六我哋一齐打破呢一个魔咒啦。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超级月亮啦。咁啊第一个咧已经出现喺7月3日，即系之前啦。可能就系我咁啱有一日，我都咁大。如果十日之前到，原来就系呢个超级月光嚟嘅。咁另外就系仲有譬如系8月2日啊、8月31日啊、9月29日啊等等嘅。咁啊够钟嘅时间咧，又会同大家一齐提一提，大家一齐睇噶啦。 毛毛虫虫何时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便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昨天雨花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自卑？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将至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 一首作品嚟自李克勤的《毛毛虫》。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饥饿的毛毛虫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电话旁边已经打咗俾时装界大人阿海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我就记得咧，阿海曾经同我讲过啦。哎呀，我自己咧就唔系好高嘅啫，一六几啊咁样。但我咧其实心入边成日都觉得咧，阿海咧系几高 的。我系一六头啊，仲要系。 所以我咪话咯，你着衫咧真系好嘢。你令到我覺得 一六二嗰啲 friend 嚟噶咋？ 我唔記得噶，我就係記得一直以嚟喺我心目當中，你同我咧係差唔多高，同埋或者係高過一 cm 嗰啲嚟噶。 會啊！ 呢個就係你叻嘅地方啦，你能夠令到我有一個錯覺，好大嘅錯覺。原來你係、啊、你矮過我 多年，係咪？你而家諗住喺廣大嘅聽眾面前， 可惡！竟然呃咗我咁多年， 阿海呃咗小白咁多年啊，係咪啊？ 係咯，咁但係呢個真係叫視覺嘅錯覺咧，原來即係幾好用喺個身體上面穿搭之後咧，令到大家對自己個 body 咧可以有一個你好想有嘅效果嘅。有啲咩秘訣可以俾女士嘅聽眾咧？ 哇，真係嗱、是咁的，我今日咧要出去做嘢嘅，其實、我今日將要暴露喺一個三十幾度嘅，哇，同陽光玩遊戲咧，可能即係玩成地咁樣啦。 係咯，而家玩下手都話咩33啊嗰啲，跟住又下下都話咩新界再高多一兩度。 我覺得一定唔止咯，我今日係赤柱嗰啲咧。 哇！ 哇，係啊，開心啊，真係。 係咯，開心香港啊！ 嗱，咁今日我要出外出工作嘅時候，我點樣令到自己，即係我呢啲五尺三左右嘅高度，能夠 變成六尺， 即係咁啊！真係唔能夠，咁我就真係呃你一世噶啦，小白。如果同你講，我都做唔出啦，係咪？即係踩個高橋都唔掂啦。我哋點樣能夠喺我哋嘅衣著打扮？好啦，咁鬼死熱喎！即係我今日就點樣可以著得出去之餘，人哋都唔會覺得喂你做乜著到得翻五尺啊？即係嗰啲咁樣，起碼都可以增高一兩寸，但係又不失我哋嗰個涼快感。 嗯， 我今日個打扮就會係點樣呢、我平時就好少著短褲出街嘅，小白應該都 我冇見過。 嚟做嘢嘅時候我都冇著短褲嘅， 長裙比較長多。 因為直播室啲冷氣都唔弱啦，咁啊都冇謂凍親腳腳啊嘛。係啦，咁啊跟住就我今日就係都冇辦法短褲出場。咁短褲嚟講，我會揀乜嘢長度嘅短褲型，令到自己望落去唔好太矮咧咁。我記得之前我都講過嘅，其實咧短褲咧，哇唔得，我都想啊！但系做嘢，即系如果我打波啊、沙灘，我真系熱褲噶啦，冇得傾。 咁、但系今日做嘢就冇計啦。 咁做嘢嘛，咁、做嘢我以前我哋提過咧，有啲 H cut 嘅短褲， 記得 我唔知你有冇印象。 有 H 有 A 噶嘛？ 係啦，我今日咧正正就係著一條 A line cut 嘅短褲， 係 A line。咁然之後，因為我隻大髀唔係算好瘦啊，咁我覺得我自問我冇乜本事著到嗰啲 H cut。 你又呃到我一樣嘢喎！你咁撩，你個大髀唔算好瘦。 咁唔係即比例上真係唔係瘦，每個女人都有地方去挑剔自己嘅。 咁啊係，咁啊你要求高啫。 唔係，我覺得 H 級都有啲熱啊，因為今日即係包曬，因為 H 級嗰啲短褲好多時都係去到膝頭哥上面咧。 係啊係啊， 我覺得唔得，即係我都覺得有啲熱，我想露多少少。今日真係，咁、我今日就揀咗一條 A line 嘅短褲啦。咁長度咧就大概喺我嘅大髀中間，類似啦咁樣啦。咁都會見到膝頭哥，同埋都會見到少少大髀嘅。 係。 系啦，然后咧 A line 啊嘛，咁啊佢一定系少少阔身咁样啦，又遮到，我觉得咧即系自问都唔系太瘦削嘅大髀，有啲朗朗地嘅，即系个感觉上你唔会话条裤包住只脚先啦咁样啦。 但系佢咩颜色到咁样配衬会好啲啊？ 我都系咧，今日会系一个薄荷绿、薄荷粉绿同一个嘅灰蓝之间去选择，结果我拣咗灰蓝色。 哦，灰蓝色， 几 海喎、那个感觉会唔会有几衬翻你自己？赤柱附近都有 海都會啊，都會啊，咁就跟住揀咗呢隻藍啦。然之後我就三身啦，咁我著咗條短褲啦。最簡單，我哋出去做嘢，一係就條背心。 係啊， 即係背心可以唔好講少啦，即係背心其實 你得嘅，你得嘅， 我唔得，我唔得，唔得。咁因為你就可以著件，我都有諗過咧，著件背心嗰啲類似啲 bra top 咧。系啦，咁然后露少少腰，跟住因为晒啊嘛，其实你可以着啲好薄、好薄、好薄、薄到透嗰啲长袖恤衫。 哦，咦，咁啊好睇喎，好睇喎，真系。 你又可以防晒啊，系咪啊？即系你又唔使晒。 但又系又凉喎，因为你又露咗条腰啦，跟住但系又又有啲叫做好似半透明咁啲衫啊遮住佢啦。 系啦，系啦，你又觉得又可以有少少遮到太阳，同埋中间可能我哋都会去到啲冷气地方。咁你又好似咦又唔會話突然之間一件背心走入冷氣又驚哇一凍啊又驚自己係咪身體會冷先啦咁 同埋我自己幾中意咧嗰個若隱若現嘅感覺啊。 幾 sexy 嘅，但 係 我今日就 冇揀到呢一個穿搭 嚇、啊，搞錯啊！講完之後原來冇揀到，咁你點啊？呢、這個 提供俾大家啦，因為我覺得咁樣著咧，其實望落去咧都有啲顯瘦嘅喎。 哦， 嗯，同埋因為就係我哋露咗少少腰間嗰個位置咧，咁嗰條短褲同埋又唔會話去到膝頭哥啊，或者係膝頭哥啱啱冚住膝頭哥嗰啲好尷尬嗰啲位置。啊、我哋成日都講啦，著衫咧嗰條 cut line 咧就好緊要嘅。 係啊係啊， 嗰條 cut line 係啦，今日我自己揀咧嗰件 top， 如果你話、哦、我哋著一個 bra top， 其實你個 cut line 咪褪高咗咯，一定就係、 是。 係 啊， 你望落去個下身就一定會收長噶啦。 我有 theory 嘅原來。 嗯，但係如果你話我今日嚟計啦，始終做嘢我又唔想啊，真係著件bra top 襯件恤衫咁樣，我覺得都可以嘅。咁啊，但係我就冇揀到。我今日呢件衫咧係短身嘅、嗯，短到咧其實我係啱啱好冚到個褲頭嘅啫。 啱啱佢，哦，咁都靚喎呢個，因為你又瘦啊嘛。 top 咁樣嘅 top 啦，係啦，即係我其實遞手我都會見到少少腰嘅。 嗯，哦， 嗰種長度。 明白，明白。 係啦，呢一種啦，咁我就揀咗一件類似 linen 啲棉麻質地嘅上衣啦，因為好薄身，好薄身嘅 linen 質地。咁、 嗯、 因為你出到去咧就做嘢，有時會出咗汗啊嘛。咁、 嗯、 我成日講就啊，如果我著件譬如灰色。出咗汗 cotton 嘅 T-shirt， 咁我又好驚，即加拿大嗰個位咧有笪汗跡又唔好睇啦。 係啊係啊。 咁啦，如果我著呢啲 linen 嘅質地咧，其實佢比較排汗嘅。咁今日出街出去做嘢咧，又咦，我覺得個比例又 OK 喎，即係啱啱見著件 crop 地，即係啱啱到腰左右位置嘅 top， 遞、起手我見到少少腰啦，跟住著條短褲仔咁樣，又有個涼快感。然後下身我今日會襯咩咧？我就會襯襪仔涼鞋。 哦，襪仔涼鞋，咦、哎、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嘅，而家呢個年代咧係著涼鞋都著襪㗎啦嚇。 係嗱，我點樣喬裝法呢？因為咧，我成日一而再咁樣強調咧，我係有對 O 型腳嘅。 嚇、啊，係啊。 嗱，如果 O 型腳咧，我直接嗱，因為我哋要著拖鞋嗰啲咧，沙灘拖鞋，即係嗰啲又係好粗扮嗰啲咧，好運動型嗰啲拖鞋、 啊、 都 OK 嘅，冇咁 O 㗎著上腳。但係如果我一著嗰啲好女人嗰啲咧，露好多腳嗰啲涼鞋咧、啊，我就會出事㗎啦。我對腳就會超 O， 同埋好短嘅，唔知點解我會。咁、哦、今日我又唔可以著高踭鞋㗎嘛，你出去做嘢，你不能夠踩住對一寸兩寸踭嘅鞋㗎嘛。咁你喺嗰一 part 我冇得喬裝喎、 啊。 於是乎我就會襯襪仔、涼鞋。襪、仔咧，我嗰、那個我係襯一對嗰啲其實咧拉嘢上嚟係中長度，但係我會將佢襯翻落嚟。 嗯嗯 嘅襪仔。咁呢個視覺上我哋可以做到啲咩錯覺嘅效果咧？對腳冇咁 O。 係，同埋咧，如果嗰、那個花紋啊，會唔會其實都有啲關係嘅？如果嗱，你雖然咧就將隻襪拉翻落去少少啦，咁係咪有一種、有一種好似譬如起曬皺折嘅感覺咁樣？ 係啊係啊，我會係咁樣㗎、 哦。 因為如果咧我著得太短咧，我嗰對 O 型腳咧就會更加暴露於人前。咁、我就會著到去其實腳骨窿下邊咯，然後就有啲皺折嗰個效果。你講得啱啦。咁望出嚟咧，其實就好似咦對腳咧相對視覺上係會直啲嘅喎，因為我嗰、那個。哦最識腳咧，腳眼上面咧比較瘦啲嗰個位咧，如果我越突出嗰個位，而我又唔著一對高嘅鞋咧，我嗰個 O 型嘅位置咧，我就會更加突顯啦。 嗯，明白。 所以我今日嗰個喬裝咧，就係要盡量咧收埋自己對 O 型腳，咁所以我就會加對襪仔。 哦， 包括收起嗰個位，對腳望落去咧，相對就會直翻啲嘅喎。 係 係。呢、這個都係視覺上啦。咁然後涼鞋我都係普普通通嗰啲膠膠地嘅涼鞋，其實我今日會揀一對，咁就冇乜高度嘅，大概一寸高左右啦，咁樣啦， 都夠啦， 就會做呢個裝扮啦， 都夠啦。如果有啲女士佢哋本身隻腳又粗，唔係就話淨係 O 型嘅，係粗多少少嘅，咁、有冇辦法啲衫咧係或者褲啊，同埋加埋襪襯嘅時候，可以令到對腳幼啲噶？ 嗱，如果我成日咧都有一個 theory 嘅，就係、是、咧我哋收埋自己覺得唔應該露嘅地方啦，但係我哋身體上面咧一定有一啲比較瘦嘅部分咧，我哋可以露出嚟嘅、 啊， 例如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啲手腕啊、腳眼啊呢啲位置啦、 啊。 如果你話我要著一條長褲或者我著一條七分褲嘅話，其實你就咁襯對涼鞋咧，因為你露到腳眼啊嘛。望出嚟咧，其實個比例都係 good 嘅喎。 係喎，因為腳眼好少話腳眼都肥得好緊要喎。 係啊，即係你嗰個位已經係比較瘦噶嘛。咁但係你話阿海，咁你又講話著襪，咁我仲點樣露到對腳眼出嚟？條褲咪要好短好尷尬？咪就係我今日咁樣咯。因為其實我已經露到大部分條腿出嚟啦嘛。 嗯，個上寸個位又露曬出嚟啦，即係小腿個位。 冇錯啦，即係我由大髀去到我小腿接大部分嘅位置，我露咗出嚟噶啦嘛。咁然之後我再加襪仔咧，就算 even 我見唔到腳眼嘅，其實都係 OK 嘅、 哦。 另一個咧，我哋會做嘅咧就係譬如露翻。少少手骨手腕嗰个位置啦，所以如果今日我真系会着头先我所讲，我着一件bra top 咁先算啦，我衬件长袖好薄好薄好透薄嘅恤衫，我都会将佢 roll 走。 嗯， 系啦，你 就系要睇到手腕， 轻轻接翻见翻个手腕，冇错。一来你成个感觉夏日紧啲嘛，你唔会觉得哇，你真系着住件长袖衫出嚟嘅，你唔热噶咁样。 嗯、 但我 roll 咗就，你又有个夏日感，同埋重点系咩啊？见翻嗰个手骨嗰个位置。 嗯，咁啊呢啲系秘诀啦吓，咁、嗯、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呢一个穿搭嘅方法嘅。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又讲下呢啲咩？ 我要出去同阳光玩游戏。 系啊，你加油啊！你有副边帽有冇啊、 欸？我今日仲有，我今日系啊，我仲有乔装嗰部分就戴帽啊，我戴渔夫帽。 渔夫帽，好，咁啊可以。 咁我吸落个头度咪有高两寸咯，又可以遮太阳。 细，你应该高过我噶嚟噶，望落去。我哋下个星期再讲啦。 我下次私下教你乔装矮系咪？ 好好、啊， 高过你啦。 系系、啊，咁啊乔装矮，咁啊侧边啲人都可以高过我。 乔装矮啊，唔要啊。 得， 再倾第二个 topic 啦。 好 ，OK， 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啦，29度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元浩啦，同埋阿船仔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咧，先同听众睇睇，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今日由早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啵啵两声之后呢，今日朝早诶啊见到啊 Didi 返咗嚟喇喎。 回归啦，早晨啊两位。 早晨 Didi。 早晨。 咁啊出面嘅叫做交通方面嘅情况唔知道系点样呢？ 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都系嗰个路面嘅樽颈位车多啊，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呢，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嘅。咁而咁多条隧道呢出入口暂时都系正常。呢啲特别嘅提一提大家啦，因为有突发嘅情况啊，文锦道口岸北行去返罗湖方向呢需要要暂时封闭噶，咁啊直至另行通告为止啦。咁文锦道未啊？文锦道嘅过境巴士服务咧，就会改行呢个香园围口岸出境啦。咁服务班次咧，都会由30分钟咧调整到大约系45分钟一班嘅。咁而其他经由文锦道去翻内地嘅跨境车辆咧，就要改行其他陆路嘅口岸出入境嘅。咁另外好啦，荃湾嘅美环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啦，西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嘅部分，仍然是需要封闭行车线的部分，受影响的巴士路线42号 M 和243 M 都要改道行驶，都是讲荃湾的大河道有渠务工程，大河道去回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大家留意一下经过这个路段就是这样、 大河道和沙咀道昨日其实都已经有了这个封路、希望它快点整完、 但我相信都好像比较耐一点、经过见到如果去荃湾大河道嗰段可能会耐少少，希望快啲搞翻掂。 系啊，快啲整完啦。咁、另外就系注意嗰个敏感度嘅口岸嗰度啦，即系有啲车咧就可能会用翻呢一个嘅香园围口岸嘅。咁、我自己其实有经过香园围嗰个口岸咧，即系利用呢个口岸去到进入深圳嗰边。 你去过呢样？ 我有用过， 我想用咁耐未用添。 系啊，我自己觉得都系好舒服， 好方，唔系太多人啦，系咪？又唔逼，好方便。 book 定车位，即系佢需要 book 定车位嘅。咁、然后入到入去就泊车啦，咁亦都要讲定你系几点钟离开嘅，咁因为之后嗰个罚款咧。 好融下噶，嗰、那个 好融，我真系讲好融。 所以咧，我就喺嗰一次咧，即系就喺深圳嘅时候，望住个表，我因为又唔熟路啦，哇，又要跑又剩啊，赶车啊，赶车啊咁啊，跟住去到深圳地铁嘅时候咧。啊，边条路线咧又唔熟，睇下睇，睇下睇，但又急、啊。 嗯， 跟住咧就去到呢、這、一个香园围口岸，跟住过关嘅时候咧，哎呀，原来又要嗰个再重新填多一次嗰个申报嗰个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罗湖嗰边听人讲话唔使嘅。 系咩？ 咁但实际系要噶。 系罗湖嗰边系唔需要嘅，我听人讲啦。咁、深圳嗰边咧，咁我就去到嘅时候就话要填嘅咁样。咁我又即刻又再 download 过啊，又揿啊。 系啊，系啊，系。 好啦，咁过咗之后咧，喂。就两分钟啫， 我好赶啊！ 咁你跑唔跑得切啊？ 我跑得切， 梗系啦，几即系原来健壮得噶。 然后佢出咗个口岸之后过晒关啦，即系过埋香港呢边之后咧，佢真系落一两层，佢就已经去到嗰个停车嘅位置。咁、呢个系对于驾驶人士 非常方便， 系啦，系真系好方便。 咁 佢话如果即系我自己个经验啦，就系、是、当你去到香园围口岸，咁其实。坐多幾個鐵路嘅站啊嚇，坐多幾個站咧都已經可以駁翻喺羅湖嗰邊嗰個出入口嘅，係啦。咁如果你話for一啲叫駕駛人士嘅話，或者有陣時可能譬如有帶埋仔仔又唔想同一齊逼嘅，咁可以試一試呢個口岸，因為最緊要 book 定車位。 系 啦，咁有啲都唔，我唔知系咪有啲入客嗰啲啦，咁大家自己上网睇翻啦。咁就呢个睇下方唔方便到大家啦。 嗱，呢啲就叫做经验之谈咯，一次生两次就熟啊。 系啊， 都系嘅，每一样嘢经验都好紧要 啊。系啊， 咁下次你掌握到时间啦，唔使跑啦啩。 我嚟紧我都会揾机会咧，再上深圳，因为其实我上去最主要原因系咩咧？我好想开通嗰啲。佢哋嗰啲好多錢包 啊！ 我上次咧都話我好似有講過，買個草餅買咗40分鐘， 幾蚊雞都冇得找錢啊！所以你冇呢個支付工具咧，你上去都幾難揾。 因為我又冇佢哋啲電話號碼，咁佢有好多譬如銀行咁，我又冇。 但係而家香港可以嘅，唔需要有人户口都可以。 所以我都不斷揾緊呢啲方法啦嚇，希望下次又再試下，睇下係咪真係。搭到車先， 係啊，講到咁多開心嘅，今朝我都想講，一行出嚟咧，我中意望一望天啊，哇，成個天咧萬里無雲啊，全部都藍色，係啊，嗱，我嗰刻就係咯，哇，完全係藍色，好靚，好開心啊， 係啊， 天氣雖然稍後留翻俾阿船仔講，但係都想率先報道， 係 啊， 哦， 咁另外都有啲特別嘢都同大講俾大家聽嘅，都係正同埋開心嘅，就係點解咧？有兩條巴士線咧，加強服務同埋提早服務，大家最開心噶啦， 係啊， 多啲時間可以多啲選擇， 因為多人搭 系啦，提早啲又多人搭啲， 就是、因为多人搭咧，所以又加强咗呢个服务啦。 系啦，又系大埔啊， 系咩？ 好啊， 大埔中心开去观塘码头嘅小巴 哦， 74号 B 条线啊，就系、是、经呢个九龙湾嘅商贸区啦，班次咧就会加到而家系变四班嘅。 系， 咁开出嘅时间咧就会朝头早7:30啦、7:08、7:10同埋8:00，咁就会开到四班啦。 嗯、 好啦，咁呢黄昏由九龙湾开去大埔中心咧，就系、是、会经彩虹啦、新蒲岗同埋钻石。头班车都会提早到黄昏的5:02开出，咁之前就冇呢个时间噶，而家提早到5:02开出啦。我讲紧嘅头先就系74号 B 呢条线，好啦，另外新界巴士路线274X 咧就系星期一至星期六嘅繁忙时间就系单向嘅，由观塘码头又系开去大埔嘅中心啊，咁啊会途经呢个观塘嘅市中心啦、九龙湾之后咧就会行翻大老山隧道、吐露港啦，直去翻呢个广福村同埋大埔墟嘅。咁佢提早嘅头班。班车时间咧，黄昏啊，就会提早到5:04，黄昏5:04开嘅。咁、大家咧就可以利用早嘅时间，就可以早少少到达你目的地啦。我都讲过啦，好似上嚟广播道啊，几好啊！以前佢成7:00开，对我嚟讲好唔方便啦、 啊。 哇，而家早半个钟头几方便啊，又准时开出。 系啊，差好远，差好远。咁啊，两班嘅巴士路线啊，74B 同埋274X 啊吓，咁啊喺唔同嘅时间咧，咁啊都可以咧就系提供服务啦。咁啊多咗班次之余咧。咁亦都可以早咗啦，系啦，咁啊， 可以方便啲。你知咧，始终有时咧系巴士到嘅地方咧系直达啦，唔需要好似搭港铁咁又上又落。当然各有各方便啦，但你问我咧，我都系好中意搭巴士，因为可以一直去到目的地啦，又唔使又穿上又穿落咁样，方便好多咯。 系啊，咁啊睇下吓。啱唔啱到啲听众啊乘客嘅口味啦。 大埔区嘅居民。 大埔区嘅居民又有福啦。 又有福利啊。 咁咪睇下遲啲係边一区下一次到底开采嘅时候係边一区嘅居民得到提供服务嘅优惠呢 我会直接即刻报道。 好到时麻烦晒 Didi 啦。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呢要即刻搵返跑咗出去嘅船仔啦。船仔。 Hello, 小 话咦，真系好似 Didi 讲喎，万里无云喎， 咁犀利，咁啊，你见唔见到大大嘅太阳撑住你啊？ 诶、欸，有嘅，有太阳，但诶咁巧咁啱呢一个位有树荫，咁啊几好啊！ 啊，唔错喎，咁但系会唔会话好焗啊？已经预示到今日嘅天气会好热先。 嗱，我就 feel 到会好热啦，因为个太阳都几猛嘅。咁、嗯、但系我又觉得唔焗喎，因为有风啊，咁所以好似好过之前有啲翳焗嘅天气。咁而家今日咧就好好啦。嗱，不过大家都要小心中暑，因为始终咧酷热天气警告咧而家系生效紧嘅。 嗯，系啦，咁啊留意住啊，咁啊千祈唔好热亲啊吓。不过头先即系以前都有提过啦，就如果天气太热嘅地方咧，其实开嗰啲风扇咧都冇乜特别作用。啲風吹嚟吹去都係興啊 ，唔係，但係可能你帶翻個毛巾，濕嘅毛巾吹落去就得啦。 係啦，或者有啲嗰啲噴水式嗰啲風扇仔，唔知嗰個時候會唔會真係幫到手啦？ 都應該幫到手喎，應該起碼舒服啲嘛。 係咯。 不過咧，大家平時如果熱嘅話，都好似我咁樣啦，我係好中意留喺室內嘅。 嚇、 啊！係啦，咁但係原來留喺室內咧，其實係易中暑過室外嘅。 嚇、啊！有啲咁嘅事。 如果你冇開冷氣， 冇開冷氣，係 係啦。嗱點解咧？因為譬如有好多人咧喺屋企嘅時候就特登唔開冷氣，諗住啊慳翻啲錢啦、啊，好似唔好咁即係咁樣。咁但係就啊有遮陰喎、啊，應該冇事嘅。但反而係咁咧，所以啲人係唔知原來自己中咗暑啊。 哦，係啊。 反而咁樣係個機會率大啲啦。譬如喺日本咧，超過一半嘅中暑都係喺室內嘅。 嗯嗯 譬如屋企就有成 43.4%， 就唔係出面嘅室外喎，啲奇怪喎。 嚇、啊！佢哋又冇開冷氣啦，不過佢哋啲冷氣都係維持喺28度嘅，其實佢哋。 哦，係啊。 係啊。 咁唔怪事啦。 所以都係熱。 唔怪事。系啊，咁香港嗰啲就唔会啦，系啦。咁同埋个室内原因咧，即系点解你会觉得唔舒服咧？其实系个热气啊，你尤其是你头先讲过啦，即系你自己都唔觉得自己热嘅时候，你点会咁样做咧？咁同埋，你亦都唔好以为话你净系开咗个冷气就可以降温咯。 嗯。 因为咧，原来你只要冇留意到个通风系统同埋个空气对流问题咧，其实都会令你室内个气温慢慢升高噶。 哦，所以最紧要就系空气流通系嘛？ 系啊，你唔好焗亲呢一样嘢先系最紧要。 嗯， 有好多时中暑未必即系有当然系关你个温度太高事啦，但其实好多时系好焗。 嗯，好闷嗰种感觉啊。 是有焗嗰種感覺，令到你好唔舒服。咁所以咧，其實專家都建議，如果你係開冷氣嘅話，其實都可以開少少風扇做一個對流嘅。 哦，啱。 係啦，咁如果驚嗰個室內有啲換氣嘅問題咧，咁你就可以每隔半個鐘頭打開你個窗通一通風咁樣啦。 係，咁啊，即係係直頭我睇過有啲講法就係將你個風扇咧就向住街外邊去到吹。咁你個室內嘅環境咧就會變成負壓房間，咁啲空氣就會開始就係對流翻。我有睇過呢啲講法嘅。 哦，呢個都幾好嘅方法，起碼就係唔好焗襯，呢個最緊要。咁除同埋你點咧？譬如我翻到屋企真係好熱喎，啱啱就你知冇開冷氣咧，最驚係乜嘢？就啱啱翻屋企嗰下，因為真係好熱。咁你點做呢？其實你除咗打開風扇或者窗之外咧，其實你都可以諗下打開埋你廚房嗰個抽油煙機嘅。 哦，係喎，其實嗰個都係風扇嚟噶嘛。 係啦，你就抽走咗你屋企入邊嗰啲熱氣，之後先再開冷氣。其實咁樣係快啲降温嘅。 係啊，即係好似係汽車咁樣啊。如果一架汽車已經曬咗一日啦，咁你上車嘅時候，梗係哇興啦。咁有啲方法咧，就話你開曬啲窗，跟住又或者係嗰啲拍門嘅方法好多嘅。咁如果你話架車本身有天窗嘅話咧，直頭開天窗嘅話咧，咁嗰個熱氣就更加熱空氣向上升啊嘛，咁啊更加快可以驅走佢。如果你上去咧，就冇去到做咗呢啲步驟先，淨係直接開冷氣咧，係好耐先至會涼噶。 係啊，始終焗住曬啲熱空氣喺度啊。咁、 嗯、 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覺得翻到屋企好熱，然後或者你喺屋企入邊已經冇開冷氣一輪咧，不妨用翻我頭先嗰啲方法啦。咁而家同大家講埋出邊嘅天氣先啦。 好啊。 今日大致天晴，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和风势较大。 好，唔该晒船仔。咁而家出面嘅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咁另外咧，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紧嘅，咁所以大家今日朝头早都记住咧，注意住保 口水啦。 晨光大学。 好啦，喺天气热嘅情况底下，我哋仍然都系要继续上堂嘅。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大学入边啊，咁我哋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系啦，咁啊船仔都喺度嘅，咁啊可以一齐咧就问一问嘅问题啦。今日咧其实想同咧就咪咪倾一倾咧，就系因为天气咁炎热啦，但系有啲朋友咧就可能都嗱谂住咧，我有一个恒常嘅运动嘅，咁啊天气热都想做运动，咁但系话运动之前啊、运动紧啊、运动后啊，咁我喺个营养吸收方面咧应该点样咧？其实呢方面船仔都有好多嘢想问咪咪添噶。 系啊，我都有一个谬误啊，都唔知系咪谬误，有个疑惑啦。嗱，譬如大家减即系做运动咧，一啲人系为咗减肥咧，即系好似船仔我咁。咁但系有个谬误就系、是、有啲人同我讲话，嗱，你做运动之前咧，你就唔好食嘢啦，因为咧如果你食得太饱嘅话咧，你做运动可能会消化不良。咁我就唔食啦。咁之后做完运动之后，佢又同我讲，喂，你做完运动又唔好食嘢，因为咧你食完你做完运动之后咧。嗰、那個消耗嗰個能量太多啦，所以你即刻食嘢落去咧，就會吸收得快啲，反而你就會肥翻啊！咁我就好困惑啦。咁究竟我食唔食嘢好咧？ 係啦，點啊？ 阿船姐讲呢个咧，其实系都系即系一般人常提嘅。咁、但系即系我自己都读咗个运动营养啦。咁、就发现咦，点解教嘅同我哋一直以嚟听嘅完全都系相反嘅咧？ 系啊，吓点样咧？咁其实 系，因为咧，其实咧教我哋嗰阵时就讲做运动要有能量嘅个肌肉，咁、所以如果你空腹唔食嘢嘅话咧，其实肌肉上入面嘅讲紧我哋有一个能量叫做糖原，就是、由淀粉质咁啊经过消化啦变咗为糖，咁而啲糖咧就储喺个肌肉同埋个肝度嘅，咁佢唔会即时转做脂肪噶，因为佢系俾我哋爱嚟做能量嘅，咁、而我哋做运动嗰时咧，无论任何嘅带氧运动，即系跑步啊，或者可能系举重啊呢啲嘅非带氧运动嘅话咧，都系需要有力量嘅。咁、所以我哋就系要食嘢啦，而食嘅嘢就应该系淀粉质嘅，咁就俾我哋身体肌肉有呢个糖原去俾我哋发力。去做運動，咁因為如果冇嘅話咧，個肌肉就冇力咧，就好容易有陣時做做下，突然間隻腳軟或者手軟，咁就會導致到有意外發生啊，整傷自己。 呢、這個就係傳說中嘅發軟體、哦。就係、是、因為冇、 都會啊， 冇食嘢，所以就搞到自己隻腳定係軟一軟啊嚇。咁但係你話食飽咗唔掂啊，咪咪，因為食飽咗胃痛啊，跑步然後 頂住咗、哦。 咁呢个又啱嘅，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就唔好食得话太饱嘅，咁但系即系都要系讲紧啦。譬如你真系正餐食完之后，我冇即刻做运动咧，咁呢个我谂由细到大都系唔好嘅， 系啦， 因为咧始终咧食完嘢之后个胃饱腹咧，咁好多嘅血咧都会即系喺我哋嘅身体其他部位走咗去胃度帮助，即系嗰个消化嗰阵时啊，系啊，会好多嘅氧啊，好多嘅血会走咗去个胃部嗰边嘅，咁所以就令到其他嘅位置咧会比较少啲血嘅供应啦，少啲氧咁，系啦，咁所以如果要系真系即系去做运动嘅，都系等消化系统去咗。一段时间先，咁就之后咧，到身体回复翻一个唔系饱腹啦，咁都先去谂做运动。咁通常我哋讲紧一个钟头左右啦，即系食完嘢之后系啦。 咁啊，食饱嘅意思即系唔系话即系饱到即系摊喺度嗰只啊，即系可能即系七成饱咁，其实都可以等个零钟就可以已经去做运动咁啊。 系啦，系啦。但如果你话我想快啲，因为啲时间，咁就其实要去睇下，譬如少食啦，就可能我饮包奶或者食个苹果咁。呢啲就唔使等一个钟噶啦，呢啲就可以其实可能喺几个字之后啊，咁你就可以去做运动啦咁 咯。哦，以前细个嘅时候听好多谬误啦，就话咩盲肠炎啊，就系、是、同跑步有关， 系、哦、啊， 即系觉得个喂个胃好似痛紧，系呢条盲肠啊，即系以前细个就好多呢啲咁嘅讲法都系错噶吓。好啦，咁如果你话运动之前咧，咁如果我想选择，咁当然系淀粉质系好啦。咁但系做紧运动嘅时候，例如跑跑下步啊，甚至乎即系我跑长跑嘅，咁短跑嗰啲就唔应该。唔使点搞噶啦，我估啦。咁但系话跑长跑嘅，咁中间真系喂饿，跑到咁长，又或者话打羽毛球嘅、打网球嘅、游水嘅，去到咁长嘅时间练习，喂我又肚饿，咁我喺嗰一刻。 我应该用哪类型的营养去补充自己的身体呢？ 通常最容易的就是使用运动的饮品啦，那些运动饮品记住不是能量饮品、啊、是运动饮品，因为两样很有很大的分别、 哦、 因为能量饮品其实有咖啡因啊，这些呢就不是我们 target 在运动时去饮的东西来的、 啊、 是啦，那所以大家要看清楚个 label 啦、 嗯、 是究竟叫能量饮品还是运动， 是 那而运动饮品的话就最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有水分在里面啦、 嗯、 是啦，第二呢它就有合適的電解質用來補充能量啊，同埋防止缺水嘅。 嗯嗯，係啦。 咁如果係食一啲能量棒咧， 係咯， 即係燕麥棒、啊、 能量棒，或者直頭唔食能量棒，我聽人講話咩朱古力都得嘅。 誒係咯，得唔得咧？ 嗱，咁要去睇下其實。你點樣去做嗰個運動咯？咁有啲人咧，可能做運動時咧個胃部咧比較敏感噶，容易痛啊，或者可能會容易想嘔啊等等呢啲咧。咁有好多都未必會選擇食即係能量棒啊，或者可能一啲比較感覺有浪費飽腹嘅嘢嘅，係、 嗯、 啦。咁所以其實係可以嘅，即係一啲能量嘅 gel 啊，加水啊，咁都得嘅。係啦，咁但係要去睇翻自己嗰個嘅胃部嘅適應，係選擇究竟係運動飲品啦，定係一啲能量棒呢啲啦。咁或者甚至乎要睇運動啦。咁可能你游水嘅話，咁快脆亦都個胃會比較舒服啲嘅，咁就可能係運動嘅即係飲品啦。咁咁、 哦、 你話可能係跑步或者踩單車嘅，咁都有啲人會食能量棒嘅。咁但係都要注意翻啲時間。通常如果你能夠即係唔係空腹去做運動啦，都食咗嘢嘅話，咁、 啊、 我哋咧都會去講緊咧，可能要需要一啲嘅運動嘅能量嘅飲品或者能量棒呢啲咧去補充，係大概喺運動嘅90分鐘後咯。咁如果啲運動仲要係一啲持續嘅運動，而唔係可能我哋打波即係拍兩球又 pass 咗俾嗰個嘅纖維，咁跟住之後就企咗喺度，或者只係即係輕微嘅喐動啊咁，咁嗰啲都唔係叫做一啲連貫性嘅運動咯，係咯。咁嗰啲可能其實有陣時飲下水都得㗎啦。 係咯，即係譬如一場波咁樣踢波啦。前鋒咧可能真係要飲啦， 係啦。 咁你守門員嗰啲你飲翻水啦，如果唔係真係變肥仔啊！ 係啦，或者甚至乎有另外一樣嘢嘅，就係、是、哇天氣好酷熱啊！咁我流好多汗喺即係户外做運動，咁而家都有一啲咧就係、是、能量飲品，但係無糖嘅。咁呢啲就係、是、其實就可以話唔使供應能量，但係因為我流好多汗，我可能會缺水喎、 啊， 咁我就用一啲嘅無糖嘅能量飲品，咁去補充翻啲電解質咯，去預防即係、就是、或者減低缺水嘅情況咯。 哦，咁呢個就。補充電解質，咁即係喺吸收方面係會比純水會更加好㗎，係嘛？ 係絕對嘅，咁同埋亦都咧，因為頭先講過話天氣酷熱啦，咁、 啊、 容易會有中暑。咁、 啊、 中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身體即係唔能夠散熱啦，咁、 嗯、 所以我哋要補水可以減低中暑機會啦，同埋飲嘅飲品唔好諗住，哎呀不嬲咧，傳統思想都講話唔好飲凍嘢啊咁。咁喺、 啊啊、 酷熱嘅情況下係需要飲一啲凍嘅飲品嘅。咁我哋話即係個腸胃最吸收得最好，補水最好嘅話。大概啲飲品14度左右啦，咁即係喺普通嘅雪櫃攞出嚟嘅，咁、 哦、 或者有陣時攤得陣，咁嗰啲温度其實係好適合我嚟補水，同埋可以減低身體過熱嘅情況咯。 嗯，咁有好多運動方面啦嚇，咁營養點樣補充咧，都仲可以繼續同阿 Mimi 講嘅。咁、嗯、我哋今日咧時間關係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個星期咧又再同阿 Mimi 傾一傾噶啦。今日都酷熱天氣警告啊嚇，咁大家留意住啦 ，Mimi 都要飲多啲水啊。唔該曬 Mimi，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闭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在过去两日作出很多重要决定，以更加适应未来。北约亦都制定了冷战之后最强而有力的防御计划，并且加强对国防投资的承诺。 另外，北约成立了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并且通过对乌克兰的多年期援助计划。斯托尔滕贝格又说，北约亦都会通过度身订制的伙伴关系计划，加强同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的关系，包括海事安全、新技术、网络、气候变化等方面。翻嚟本港，警方喺新界南主要道路进行执法行动，打击公共服务车辆交通违例事项，当中30架汽车因为严重残缺被扣查。警方话一连三日嘅行动由星期一展开，期间人员截查咗大约835架公共服务车辆，发现当中3架小巴同埋27架的士严重残缺，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已经被扣查作进一步检验。警方不排除稍后向有关司机和车主以传票方式检控。尖沙咀摩地道镖行抢劫案，警方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调查之后，在案发第二日和昨日分别在元朗、葵涌和屯门拉了3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33至41岁，涉嫌抢劫。其中一个被捕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下个月初向警方报到，其余两个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案发在今个月6号下午，5个男子进入镖行抢劫，当中有人持刀和铁锤，并且以铁锤毁坏玻璃橱窗和掠去店里面的手表。贼人得手之后登上私家车逃去，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案的私家车。经点算之后，镖行一共被盗去10只手表，总值大约360万。警方说调查工作仍然在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和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突发事故影响，文锦道口岸北行去翻罗湖方向需要暂时封闭，直至另行通知。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将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服务班次是已经调整至大约45分钟一班，而其他经由文锦道前往内地的跨境车辆，请改经其他陆路过境口岸出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中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新墟。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缓慢，龙尾喺福亨村。封路情况，油麻地的海宏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你去泰国玩嘅时候，有冇食过伊善香肠啊？ 食过啊，喺好多夜市咧都买到，酸酸地又辣辣地，好食又唔贵。哦，其实伊善咧系咩意思啊？ 伊善系源自梵语， 是指泰国东北部。伊善文化受邻近国家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寮国的老族，例如老族对食物的保存方法，他们会将河鱼烤过之后加上糯米粉和盐一起腌制发酵。 发酵期间产生的液体就是腌鱼露？ 没错， 这些腌鱼露不单止方便鱼肉在炎热的天气下保存，甚至会用来做调味料，令到餸菜变得咸香又充满鲜味。 这种腌鱼露的传统一直都是伊善菜的特色，甚至在2012年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一家人齐齐整整啊，身体健康咁已经好满足啦。 爹哋妈咪有冇帮手凑孙啊？ 都有噶，系啊，即系但我都唔想佢哋太辛苦噶。始终如果一个嚟探两个孙，都会落手落脚帮下手噶。两个孙话：哎呀，我又想食嘢，咁佢哋可能又会攞下嘢喂下佢啊。即系始终都会落手落脚做嘅。Hello， 我系张明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你记得吗？适逢1992年巴塞隆拿奥运，当年的太阳计划就诞生了这首主题曲了。由谭咏麟创作的第五届太阳计划主题曲《太阳精神》，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早晨，嘉明。 Hello， 船仔。Hello， 小白。Hello， 各位神光嘅听众朋友，嚟到星期四啦噃，同大家都可以喺啲暑期期间有啲好去处啊。 好啊， 都真系几多唔同嘅地方咧，可以去试下去玩下嘅、嗯。尤其是咧，即系大热天时啦，又想有少少冷气，又想有得行，又小朋友有得玩嘅话咧，都有唔少嘅新地方可以推介一下嘅。 系。 咁啊，嘉明咧，话说喺今个星期较早前咧，就参观过咧一个都几新嘅博物馆。 嗯。 但呢个博物馆咧就唔系好大。型嘅，亦都唔系一啲好艺术性嘅博物馆，反而咧系同大家嘅日常生活好息息相关嘅。咁、 嗯、 就系佢中电嗰个钟楼博物馆啦。 哦， 系啦，其实呢一件事咧，佢喺五月中嘅时候咧 soft launch 咗啦，轻即系软嘅开幕过啦。咁但系咧，据闻短短喺呢唔够两个月期间咧，已经系过万人次啦入过去参观、 嗯。我想问呢个地方系喺边度噶？ 佢咧就喺的士司机咧就一定会讲噶啦，旧中电嘅位置，即系 摩打路道下低嗰度。 亚街老街嗰个位置啦，143/147号，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吓。咁其实咧，佢嗰个地方咧，好明显就系有个钟楼啦。 系啊系啊。 佢嗰、那个啡色红砖嘅外墙啦，咁、基本上咧，你经过嗰啲桥啊，或者系附近一带嘅交通，都一定会认得佢噶啦。 嗯。 咁再加上佢同埋对面冇几远嗰间。 間嘅名女校咧，又係好似好似互相輝映咁樣樣咧，所以一定走唔甩，係一定會見得到佢嘅。咁啊，好啦，終於有機會入去睇下咧，係緊咩事嘅咧？因為始終咧呢一等嘅歷史建築物咧，都真係聽翻佢哋員工話咧，到今時今日係講緊每日啊嚇，每日都仲係有人會行入去，可唔可以喺度交電費㗎？ 哦。 因为实在太过根深蒂固啦，呢一个中电嘅位置啦，即系以前都真系要排队入去交电费啦。睇翻嗰啲历史嘅图片又好啦，照片又好啦，都有好多咧经历过好多唔同个年代嘅转变。无论系以前即系我哋香港仲有呢一个要烧水嘅时候咧，系要烧柴啦，又甚至乎转到去后期有啲嘅水炉啦，咁再去到而家即系好电动化啦，就基本上咧明火都唔需要啦，都有佢哋自己品牌嘅一啲嘅炉头啦。咁但系咧整个嘅经历都真系几有趣嘅，譬如话佢有啲除咗系前瞻性啦，讲紧嚟紧有啲咩减碳啊嗰类嘅发展之外咧，小朋友有得玩嘅地方我阵间再讲。但系咧喺呢个历史嘅参观嗰个部分咧，佢都几多唔同嘅涵盖部分，譬如话电车，佢有一架摆咗喺入边嘅， 哦， 系啦，咁打卡位啦，明显就 系、是， 咁亦都有啲咧系互动嘅机动游戏啦，唔算系机动游戏嘅互动嘅游戏啦，佢都真系整到个咧系沉浸式嗰种咧，而家好兴嘅，即系好多系你互动嘅一啲。 投射啲影像落去，俾你打下卡， 拍下碰墙，跳下跳下咁样。 系啦，咁啊有啲互动嘅形象喺入边啦吓。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咧，有一个嘅展区几有趣嘅，佢会讲翻啲你好熟悉嘅特别日子，又或者你好有印象嘅啲日子，究竟喺香港人用电嗰方面有啲咩嘅唔同习惯呢？嗱，譬如话好简单，2014年嘅世界杯，嗰年系巴西嘅世界杯啦。 oh, okay. 究竟开波嘅日子同平时我哋一般人用电嘅量？用电嗰个时间分布，又或者嗰个夸张嘅程度，系用多几多电呢？咁佢有数字噶，佢都有几有趣嘅数字分析嘅。平时吓，我当你系全港嘅需求啦吓，系讲紧4107个兆瓦嘅啫。全港嘅用电可能系即系凌晨3点左右呢啲时间吓，即系大家都可能都瞓咗觉啦，最多咪开下冷气咁，但系灯嗰啲一定会少好多啦。商业嘅用电少咗好多啦。咁但系2014年咧，巴西世界杯决赛期间嘅用电咧，哇，接近一倍啊，系6796个兆瓦喎， 夸张！因为咧嗰阵时巴西世界杯咧，佢都系倒翻转噶嘛啲时间，啲南美时间，譬如依家佢哋就差唔多踢紧波啦，或者去翻啲尾巴就系4:00-5:00凌晨嘅时候踢第一场咁样。 系啦，同埋当其时咧最用电夸张咧，决赛期间咧就系讲紧系呢一个大概9点左右啦，即系啲食肆又开始开波啦，然之后咧同好多嘅球迷又中意出街睇波啦，商场又会有啲即系连夜都俾你播放一啲球赛嘅盛事咁样举行啦。咁所以咧系讲紧大家都会睇电视，大家都会用唔同嘅形式去到观赏赛事嘅时候咧，哇！真系推高嗰个用电要求系好多，接近一倍咁夸张。 系 咁，另外一个咧都有幸有趣嘅一个分析咧，就系讲紧啊，究竟我哋平时香港咪好多时候会夏天打风嘅？ 系啊系啊， 究竟打风嘅日子同一般嘅夏季嘅日子又有啲咩嘅分别咧？ 打风多啲电啦。 打風係留喺屋企開電視， 同埋你唔可以開窗噶嘛，主要 就會變咗開冷氣。 非常之好啊！大家個常識都相當之唔錯。咁原來咧喺一個打風嘅日子咧，比起一個嘅平常夏季嘅日子咧，譬如話睇翻你嗰個用電量飆升嗰個時間嚟到講啦嚇，因為一打風咧，好多時候啲大型嘅企業咧又唔需要即刻要開工啦，咁員工又留翻喺屋企啦。咁始終屋企家户嘅電用量咧，比起一啲商業嘅用量咧，又真係少好多嘅。咁所以淨係講嗰個嘅分数咧，又或者系嗰个嘅兆瓦嚟到比拼咧，都接近有成2000兆瓦嘅分别噶。咁、 哦、 即系从呢一个整体城市宏观嚟讲，嗰个用电量咧，去到大家喺屋企入边啊，究竟我今日用几多电呢？咁都几多唔同反思嘅空间。 几得意咁，如果咁嘅推演，可能咧喺疫情期间咧、其实用电量系相对少啲噶、因为大家 work from home 多咗啊嘛， 甚至乎以前好晚市嗰轮咧， 系咯， 系啊，真系都可能悭咗唔少喺呢一个整体城市上面嘅用 电。有啲數字都反映到嘅，不過我估中電就冇貼出嚟啦，將嗰個數字 係啊， 喂，同埋嗰個係咪有個新嘅地產項目喺旁邊嘅？我想問呢、這個 係啊，靚咗，同埋、原來以前咧嗰個新嘅。如果我感覺上是豪宅的地產項目咧，都曾經俾呢一間嘅電力公司咧招用過係做 office 嘅。 哦，真係㗎，係 啊。咁所以即係睇翻嗰個博物館入邊啲唔同嘅資料顯示咧，都真係幾多唔同嘅變化。即係由我哋以前點樣去即係人手雙腳行入去呢一個嘅地方嗰度去交電費，去到而家即係 scan 個 QR code 就 OK 啦。咁樣都好多唔同嘅改變。 即係聽眾朋友，如果見到嘉明經過嗰個地段咧，佢唔係去睇樓嘅。 佢系去睇博物 馆， 系啊，系 啊，再加上咧，即系始终呢一个钟楼咧，都系一个打卡位啦。佢入边仲要有埋餐厅噶， 哦， 同埋妈妈最开心见到啲咩咧？玉英室呢三个字， 哦，正 系啦，即系喺整体个安排上面咧，我自己感觉觉得系都适合一家大细去可以观赏，同埋咧佢系完全免费啦。咁，你系 walk in 就可以噶啦。咁，但系如果你想有导赏团，你想系深游嘅话咧，咁就可以上翻佢哋个网址嗰度做翻个登记咯。咁，但系咧，讲翻呢个电啦，讲翻呢一个唔同嘅电力嘅供应啦，都讲下。头先我都听到船仔讲下啲风扇啊，啲唔同嘅用电嘅方法啦。其实咧喺夏天嚟讲咧，大家都会想悭下电，因为实在冷气开得多咧，个电费都真系 有啲贵啊， 望到都有啲喊嘅感觉。咁原来咧喺呢一个电力方面咧，譬如话风扇，究竟如果我哋用风扇对比起开冷气，悭到几多电嘅咧？ 应该都悭好多啊嘛！ 根据呢个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先生讲咧，开风扇咧系可以将室内嘅气温较低，或者咧就算开冷气，可能开一个钟之后咧，等间屋咧凉翻啲，跟住开翻风扇咧，都争好远。 我都系，我系将我屋企部冷气，譬如 set 咗时间开一个钟嘅，咁佢自己 set， 然后 keep on 系开住把风扇。咁佢咁，因为我又好怕冻啦，咁我平时喺屋企我间房嘅冷气已经开到25度，我觉得同冇乜开冇乜分别嘅时候咧，我宁愿开风扇会好少少咯。 都系嘅，嗱，睇翻啲数字咧就话。原来用风扇的用电量只不过是冷气机的5%又或者去到10%的，即是已经悭了90%了，如果你是揀风扇的话。譬如说用一匹冷气的运行来计一个钟才算，其实呢你用风扇的话可以开了20个钟的了。咁样嘅比较系咪就好明显啊？ 系啊， 咁所以如果你系长期开风扇，又或者好似头先阿 O 同埋船仔嗰种做法，开一个钟冷气之后开风扇嘅话咧，都其实悭到唔少噶噃。 不过又人性啲咁样讲，细个咧啲风扇好似凉啲噶，唔知系咪香港嘅温度咧冇咁高？我唔知小朋友有冇记得，旧时细个譬如踢完波打完篮球咧，咁阿妈或者即系阿婆咧就会同你讲：喂，唔好即刻吹风扇，你会病嘅咁样。 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就更加中意喺嗰个时候吹风扇， 梗系啦， 因为嗰个时候嘅风扇咧， 系啊， 等于冷气。 系啊，嗰阵时啲风扇真系凉啲嘅，同埋咧你可以对住个风扇唱歌咧， 系 有变声嘅效果 啊。 我以前都会对住风扇啊， 系啊， 我都有玩啊， 好搞笑啊！嗰阵时 而家同我个仔玩， 成日对住把风扇唱刘德华呢个， 特别好听先。 本身刘德华啲歌好听，唔系我唱得好听，系几得意。呢啲都系一啲儿时回忆嚟嘅。 系，即系讲开风扇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风扇啦，有啲有变葵式，有啲有插电式，有啲有插电式咁样样啦。 依家最劲系咧，有啲叔叔咧。成件衫吹胀咗咧， 系啊， 佢插背脊噶嘛， 有条腰带就有个风扇喺入边。 好似九龙城嗰间泰国铺咧，个吹气公仔嗰个， 系 嗰个好养眼嘅。 嗰个叔叔就变咗嗰个吹气 公仔啊！跟住我又问：喂，阿叔系咪真系凉啲？凉好咯。 但嗰啲阿叔咧，其实佢着背心嘅啫嘛。好多时着背心， 唔着衫嘅，因为咧佢而家有啲风扇衫噶嘛，你知唔？ 我知， 系啦，即系佢成件其实风褛嚟嘅， 起咗咁样， 系啦，佢系一件风褛拉链嘅，咁喺佢嘅肾嗰个位啦，有两边 向上吹啦，仔， 跟住咧就有两把圆碌碌嘅嘢，跟住咧佢就插。叫做 USB 嘅，跟住就吹漲咗自己。 係啊，嗰啲好得意， 好嘢好嘢，街市好出名嘅呢個名物嚟嘅，係啊。 但係咧，如果我哋一般人咧冇呢一種嘅風扇嘅話咧，又可以教下大家點樣揀風扇喎。因為咧，如果有啲人中意自然風嘅，我唔想即係一次過就咁會攝親嗰一種嘅風嘅話咧，有啲店鋪嘅店長咧就分析啦，因為譬如話你嗰個相同摩打規格嘅話咧，扇葉嘅多寡。扇葉的大小咧，都會影響到個風力噶嘛。 哇，好講究喎， 好有研究嘅。譬如話嗰個風切聲係點樣啊？送風嘅距離係點樣啊？風力係點樣咁，完全有曬分析嘅。咁所以佢哋嘅分析就話咧，扇葉大。而且數量是小的話呢就變成一個風切聲和震動就比較大，但是風力就會比較大了。如果扇葉的數量多，即是說這個風就切得比較小一點，比較綿密一點，所以做出來就像自然風的感覺。所以喜歡自然風的朋友呢，他們說建議可以選擇七片扇葉或以上的風扇，就比較適合你了。 好有學問，但我最重要大風。 我屋企嗰个冇扇叶噶，突然间谂 贵嘢嚟嘅，原来系 唔关事噶。 第二个系 安全啲啊，我想 讲，我惊咧，我好似细路仔咁样，将只手指伸咗去。 咦，咁你呢只可唔可以对住佢唱歌噶？ 唔得噶，对住佢乜都唔得，塞个头入去都冇事。 咁我捉晒啲细路仔去你屋企度吹风扇先。 好啊，好啊。 有嚟自 Jonas Brothers 嘅呢一首全新作品《Summer Baby》。 晨光第一线，船仔。 最近香港咧有好多嘅游客嚟影香港嘅街道名啦， 系、啊。 咁但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大家可能冇乜留意嘅，就系、是、香港嘅屋邨名啊。 嗯、 其实香港的公共屋邨名啊，或者居屋邨咧，屋其实啲名系好靓， 系啊，首先 好意头噶，我觉得 系啊，好有意头噶、 啊。彩虹邨啊，边个唔想见到彩虹啊？系咪先？ 系啊，咁之后咧，网上面亦都有一啲叫做心目中的头选啦，啊，觉得最有诗意、嗯、或者最有美感的公屋名嘅，咁大家睇下得唔得意啦？ 好啊， 第一个咧系丽景、 哦， 丽景咧、啊，我本身都冇留意嘅，但系点解咧？佢话丽景咧，譬如入边嘅风景楼啦、和景楼、日景楼、明景楼、养景楼呢啲景嘅名咧、 啊， 其实几舒畅噶， 系啊， 即系好似 亦都几好景噶丽景，因为佢真系高咗上去噶嘛，即系你当然啦，有啲望海咧就要隔过个诶货柜码头先望到海，但系都算有海景啊，系咪先？ 系啊，所以其实系佢哋真系衬晒你嗰、那个风景或者特色去起噶， 系。 咁另外咧，彩云村个名咧都几受喜爱嘅。嗱，例如乜嘢咧？游龙飞凤、 哇， 停工玉宇、时雨金林同埋玉轮白凤呢啲名咧， 佢就将个将、啊、个彩字，跟住再加头先船仔嗰啲字眼咯，即系彩凤楼啊、哦、彩龙楼啊等等咯，系咪啊？ 系啊，即系、嗯、我觉得系，哇，其实好难噶改呢啲名。 嗰阵时咧。第一批嘅公屋咧，我嗰陣時睇過一個特輯咧，係、 嗯、 話改名嗰啲咧，全部都係啲好叻嘅人嚟噶， 哦，師傅級嚟。 咁舊時讀 中港大嗰啲大學生真係好叻噶嘛，你都叻，算仔， 我即刻望一望， 你 都叻，咩意思咧？ 你都叻，係咪先？咁但係嗰陣時嗰啲真係學貫中西去形容啊嘛，即係可能譯翻做個英文咧，就算個音譯咧都唔會太。太冒犯咯，因為嗰時要顧兩樣嘢噶，你要諗翻嗰時即係九七之前啦。咁譬如啲外國人一聽，哇！呢棟樓個名咁似啲古怪諧音嘅咁先算。咁等於我哋中國人改名都唔會想改啲古怪諧音嘅樓宇名啦，人哋會笑你啊！嘉明去你屋企，哦，我层楼叫做乜乜楼啊，咁先，我费事讲啦，你知我都，我一讲呢衰嘢咧就好衰噶啦，所以你俾我正正经经咁样讲咧， 想象下可以啦 吓，系啊，想象下咧就可以，咁所以咧，哦，嗰阵时啲名咧真系好秀丽啊，系嘛， 系啊，系，同埋好有中国嘅诗情画意，甚至系有时佢会套咗一啲中国嘅思想或者文化思想落去嘅，譬如李郑屋邨咧，佢哋每一栋楼咧系跟翻中国嘅礼义廉耻。譬如和睦楼啊、廉洁楼啊、礼让楼等等，咁但系个耻字咧唔系几好嘛，听落好似咩廉耻，冇廉耻，唔系，咁所以佢就改咗咧，变咗做孝慈楼，即系将个耻字咧变咗个慈字。 系啊，所以旧时真系劲啊，即系佢特登刻意避开一啲即系中国人嘅忌讳或者西方人嘅忌讳，跟住将两者点样改到一栋楼，重要、啊。你可能有八栋楼，头先讲礼义廉啦，咁、你起得三栋咁唔得啊？另外嗰五栋叫乜嘢啊？系咪先？ 系啊，咩道德楼啊？所以佢仲有道德楼啊，忠孝楼啊，即系佢系真系切合晒中国嘅古代思想、文化嘅底蕴，然后将佢全部套晒落去，哇！系真系，我觉得好厉害、啊。如果我真系改唔到咯，我只可以叫 AI 帮我改嘅啫，因为 不过近排咧啲屋邨啲楼名咧就好中意用某几个字就算噶啦，用咗个地方名。即系譬如天水围啦，就天字头开始啦，咁跟住就即系大家中意强啦，中意盛啦，即系盛大个盛啦，咁好多呢啲噶啦，即系又强啊，又盛啊，又健啊，又康啊，咁样咯，就将呢啲即系吉利嘢摆翻落去栋楼宇嗰度咯。 系啊，不过最近都头先就见到啦，原来香港咧都唔系净系得啲咁靓嘅名，有啲好搞笑、幽默嘅名嘅。 系咩？ 譬如有一个 好紧张，我最中意睇到你讲啲幽默嘅嘢噶啦。 這個 我都唔够胆讲，依家咁幽默，唔系讲笑啦，讲笑啦。 唔系因为呢个真系有啲幽默嘅。 嚟啊！ 這个名叫做对面海村。 哦，对面海村，啲、哦、对面海村系西贡噶嘛？ 系啊，我唔肯定，但系佢话譬如你打电话，喂，你去到对面海咩？佢话我喺对面海啦，我喺对面海村。 我以为你讲啲即系人哋改咗啲楼宇名，譬如天马苑有一栋楼叫流星楼咁先算，因为天马流星拳咁样。我以为讲紧嗰啲，咁原来我讲紧啲地方名。 系啊，但对面海村真系几好笑喎。人哋打话你喺边啊？我喺对面海咯。 嗰度附近有间国际学校。 系啊，我细个好多同学都系住对面海村噶，所以咧我去佢哋玩佢哋屋企玩嘅。时候咧已经知道有呢个地方咯，跟住佢哋就会好 proud of 自己。你睇下，我住对面海，唔使真系过海噶，咁样系啊。 笑咧，因为咧就即系，当然咧，我哋一边就系讲下我哋好有诗情画意嘅一啲楼宇嘅命名啦。但系睇翻啲比较新啲嘅楼盘咧，哇！我发觉有好多咧已经冇中文名了， 冇一定冇啦 ，Monaco 啊嘛，依家 系咯， 大佬，即系嗰度就嚟可以搞 F1 噶啦，我想讲 Henley 啊，跟住又有啲哇好多噶 ，OMA by the sea 咁样样，即系即系中文名都冇噶啦。 系啊 ，Marini 又有，其实香港好多。唔使去旅行啦，旅遊海又有 Marini 又有Monaco，係咪先？ 好似係 Wetland Season 咁 樣 有， 又有曼克頓山香港， 係喎， 係啊， 即係講開呢啲唔同嘅地方名，撞名都真係幾有趣。 當我哋咧喺度聽緊船仔講咧，即係公共嘅樓宇咧點樣詩情畫意嘅時候咧，跟住啲新盤咧，全部啲名咧都係你估佢唔到嘅嚇，係啊，咁啊， 我首先要你個題外， 係啊，或者其實香港嘅樓盤咧都唔使淨係得英文名嘅，中文名咧都可以改翻好少少，起碼我哋嗌都嗌得舒服啲啦。 誒唔係我哋嗌咁簡單，的士師傅唔識去啊， 係啊，亦都係方便啲，同埋其實香港嘅公共屋邨嘅文化啦，或者佢個樓宇結構咧，其實以同即係新式同舊式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如果係想即係探究下香港嘅文化咧，不妨除咗係留意咗街道名之外咧，都可以留意埋我哋身邊嘅屋企嘅樓宇結 構，係睇下香港嘅文化啦。 嗯。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早晨 ，Dicky。 Hello， 你好，大家好。 系啊，同我哋睇睇咧，跟住美国方面嘅数据情况先啦。咁美国通胀咧，即系降至好去3%啦。咁真系憧憬加息去到尾声啦，系咪有机会咁样咧？咁至于今日我哋都系聚焦讲多啲科技股啦，因为咧，即系除咗讲美国个情况，一阵等Dicky 帮我哋睇啦。咁啲电能车啊，都呢个礼拜都几好。咁科技股亦都领涨啊，那个发改委嗰个点评啦，咁亦都话啊，嗰几只科技做得几好咁样有赞赏咁样。嗱，逐啲逐啲讲，我哋讲咗环球嘅金融市况先。Dicky 交俾你睇下美国个股市情况咧，有冇机会咧带动埋今日港股咧都有一轮嘅升势啦。唔该晒你， 好，逐样嚟啦。咁成个市场气氛咧都真系咧慢慢改善当中啦。咁都系嗰句啦，否极泰来。咁记得咧上个星期都有讲过就是、啊，即系永远都系咁样噶啦。即係當個港股咧，大家嘅信心真係盡失啊，覺得冇曬前景啦，甚至乎咧，哇！即係屢創近期低位啦，跌到去重要支持啦，啲牛證係收曬啦，咁嚇，咁睇嚟咧，就係、是、呢個時間咧，佢就會靜悄悄地咧就見底，並且回升反彈嘅啦。咁當然都要有啲嘢配合下嘅。咁首先外圍啦，其實呢段時間咧，外圍嘅股市咧都反彈咗都唔少嘅。咁其中嘅幾主要原因就係我頭先講噶啦。就大家都會憧憬就嗱，唔好講其他先啦，係加拿大央行啱啱加咗息係預咗嘅呢樣嘢，又喺美國都預咗仲要加，係啊，嚟緊即係七月底都仲要加嘅，今年仲可能有半厘嘅加幅，咁但係問題係睇嚟咧各樣嘢都即係大家嘅預期盼望憧憬就係點啊？就係通脹繼續回落，就業市場仍然保持暢旺，得嚟咧經濟嘅活動啊，企業嘅盈利表現咧都仲係非常之理想。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當然就樂觀啲啦。咁但係咧就尋日咧新鮮滾熱辣嘅呢一個數據，亦都係咧聯儲局好關心。咁可能大家會話喂 ，PCE 睇咗啦嚇，都幾溫和啦 ，ADP 嘅就業數據都幾強勁。咁但係咧。這個非農業職位增長呢又反映得到其實那個勞工市場有些降溫咁睇埋呢個消費物價就更加啦啊 ,6 月份呢按月升 0.2%, 按年升 3% 呢兩個數都比市場溫和，就算呢兩個數都係我預期在內啦，尋日喺啲媒體度做節目都咁講，但係連扣除食物同埋能源嗰個按月比較呢升 0.2%， 升幅呢都係比預期低，同埋亦都係差唔多前年8月以嚟最低呢。咁就話俾大家聽一個客觀事實就係、是、喂咁真係通脹有啲降溫咁所以呢就真係令到個美國股市啦甚至乎即係喺過去呢段時間都持續有個即係反彈嘅趨勢呢，個一個幾主要原因嚟嘅，因為Nasdaq 啦同 S&P 500啦咁都升返去年差唔多四五月以嚟，即係最係一個比較即係高嘅水平啦，都係憧憬住就係話既然通脹進一步回落，係未去到即係聯儲局嗰啲嘅目標，咁但係都真係朝向嗰個方向啦就少到，咁所以 明顯地咧，市場嘅氣氛咧就好咗好多嘅。咁仲有咧，即係褐皮書嘅經濟報告，咁其實就經濟活動咧都係有輕微繼續咧，改善嘅情況。咁啊，仲有啦，好多啲銀行啦，歐美嗰啲啦，就特別係英國啦，咁啊又最近又做啲壓力測試，咁啊基本上都過曬噶啦嚇。咁所以就即係好幾個因素加埋咧，都係令到即係市場都有個即係比較即係歌舞升平嘅氣氛嘅，咁所以咧就外圍又繼續彈啦。咁啊，雖然都仍然係有通脹，但係就係嗰句啦，既然個通脹進一步放慢，咁跟住就市場都仍然都仲係維持一定嘅活力，但係企業盈利表現都好咧，咁呢個就已經係。簡單啲講咧，係最完美咧，大家本來希望可能會見到嗰、那個即係軟着陸嘅呢一個效果，咁而家就真係出現咗啦，咁所以就當然就令到個股市又做翻好啦。 咁啊 ，Dicky 同你咧一齊跟進一下咧一眾嘅科技股或者科網股啊嚇。咁啊，內地咧科網行業咧持續出現好消息啦。咁啊，發改委咧喺呢個延平嘅平台企業中咧就點名贊咧。ATM 咁样，咁包括咩啊？阿里巴巴啦 ，A 就系、是、T 就系腾讯啦 ，M 就系美团啦。刺激咧，琴日美团股价都做好啦，即系带翻恒指贡献嘅点数都唔少。咁啊，赞咩咧？咁啊，积极支持技术创新，咁啊，帮助咧科技股啊做好咁样。嗱，呢一句说话系好重要嘅。呢、這个国务院总理咧李强亦都主持咧召开呢个平台企业嘅时候咧，听取更加多咧促进平台经济。規範健康持續發展嘅意見嘅一個座談會咁樣，好啦，嗱，由舊時我哋仲講緊，喂，平台經濟要整改啊，驚你咧無序擴張啊，到依家俾隻手指公你讚喎，咁樣好似啊 ，Dicky， 我又讚下你著衫好睇啊，分析詳細咁樣，個個都聽到人哋讚噶啦，聽到人讚之後，咁啊真係有動力做嘢。有动亦都咧又开埋绿灯啦，理论上应该咁样睇。嗱，唔知咧主持人嘅睇法系点啦。咁当然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咧详细分析下，究竟个科技股嚟紧七月会唔会相对咧光明少少咧？ 嗱，其实咧我都记得咧喺晨光嘅环节里边咧作过一个预测嘅，大家可能都有一定嘅印象。我就话啦，哎呀，既然而家内地就业市场又麻麻地，其实咁经济咧又要有5%嘅增长目标。咁邊度可以幫到阿手呢？嗱，始終房地產市場咧復甦之路咧仲係即係崎嶇不平嘅。咁但係有啲行業咧睇嚟要幫手咧，就真係係時候，因為譬如話，喂，年青人有啲畢咗業未揾到心儀嘅工作，咁點好咧？咁佢哋啲心儀工作梗係唔係去到啲偏遠嘅山區啊？偏遠嘅地區做廠啦，梗係想點啊？做啲新經濟行業嗰啲工，咁所以只要呢一個服務行業，特別係新經濟行業、平台經濟行業咧，多啲機會俾佢哋咧，咁咪好咯。咁嗱，睇嚟咪而家咪就係咁樣啦。所以過去嗰兩三年嘅哇整改啊、罰款啊咁樣，而家咪去到尾聲咯。包括係話好啦，阿里啦、騰訊係要罰㗎啦。咁邊個叫你下一次違規啫？係咪？咁好啦，罰完啦。咁咪有一條好漢囉，係咁仲有呢就係而家係呢刻即係直情係發改委頭先你都講啦，就係講到呢啲啲平台企業呢一啲案例啦，喺無論係即係自主創新啊，甚至乎呢喺唔同嘅行業喎，就唔係淨係平台經濟喎，其他嗰啲呢都做得好好喎咁樣。咁當然特別提到就係頭先你講到啦，就係騰訊啦、阿里啦、美團啦，咁啊又積極創新啦，有好多咧成功轉型啦，競爭力又勁啦咁樣，咁所以好明顯㗎啦，呢樣嘢就係內地已經係即係完完全全借政府嘅態度咧，係對於私人企業以至到特別係啲平台經濟咧，予以一個好大嘅支持。咁好耐之前都講俾大家聽就係、是、哇，其實咧個例如就杭州市政府已經係。講到明出曬聲，打曬開口牌話，哇！我哋支持阿里巴巴嘅喎，咁樣。咁到現在就直情係好明顯嘅呢個情況嚟㗎啦。咁所以即係例如好似之前螞蟻咁回購啊、整改啊，可能大家會覺得哇，即係嗰個估值低咗。估值低咗係預咗㗎啦。而家同當年亦都唔同，個業務都唔同，估值都唔同。咁甚至乎上市阿里巴巴嘅市值都唔同咗。咁但係喺而家呢一秒鐘呢一個水平呢一個基數嚟講咧，就係、是。一个可以话系开始全速前进嘅呢个水平，所以净系睇啲腾讯啲游戏版都好啊，或者其他啲即系啲开发商话批得几快啊，所以呢一个咧 即係平台嘅經濟咧，我就睇得都幾樂觀嘅。即係呢段時間啊，咁當然尋日聽埋法國威咁講咧，就信心更加之大啦。 嗯，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呢一个啦，就系、是、周杰伦嘅概念股啦。咁啊，即系明星原来真系要等嘅，过五关斩六将啦。咁啊，终于啦，咁啊，依家睇到报章都形容啦，暗盘咧就系高招股价跌嘅，高33%啊。不过呢一只股份，咁如果你话喂，散户股民都有中意开周杰伦嘅，咁啊，概念何在咧？又调翻转头咧，系咪有啲乜嘢嘅观察喺当中咧？咁交俾 Dicky 讲下，唔该。 就而家成个市场气氛都好转咗，咁你话喂认购嘅反会唔会 系？ 搬到事实就系睇翻近期啲新股咧，就真系表现都无甚了了。咁你话喂个别暗盘都做得好，咁嗱，大家又要知道，即系暗盘嘅市场咧，其实都系一个相对地俾人比较少人参与嘅市场。你话哇，如果真系假如啊吓，有个别嘅新股有个咁高嘅升幅咧喺首日咧，我就会毫不犹豫。而咧就考慮咧就係獲利啦。咁如果你真係有貨嘅話，咁當然你話喂，咁我冇咁點，咁梗係唔好高追啦。因為認購嘅水嘅價錢同埋，如果第一日首日升咁多，你走去追個風險咧就會高咗好多。咁畢竟咧呢只股份即係應該咁講啦嚇，客觀嘅分析就係話其實當然有一啲明星啊、名人啊，甚至巨星啊咁樣，咁梗係會惹嚟一個比較高嘅即係注視度嘅，但係最後歸根究底都要睇翻佢嘅盈利嘅基本嘅能力咯，同埋實際上都間公司做啲乜嘅咧咁。如果你問我咧，我不折不扣我都會覺得係一啲即係部分嘅唔係話健唔健康食品咧，係某一啲特別嘅食品嘅概念股嚟嘅啫，即係喺我眼中就係咁樣。咁同埋我諗由千禧年開始啦，到現在，即係都有好多啲即係明星概念嘅股份，因為佢哋具有一個即係話吸引同埋注視度嚇，會有個即係招來喺度。咁可能例如做生意都可能會有啲幫助，但係往往都係即係路遙知馬力嘅，都要睇耐少少先知道佢啲業績得唔得啦。 咁啊，散户股民又要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Dicky， 咁我哋咧聽日再傾啦，拜拜。 好，拜拜。 温馨静静，一天有你就够，安心踏实，随日朝中晚游。过去错误放不低，也太自傲。透过试验来练习爱的地图，和谁能预见到早有分数？再努力也许都落吧。过去旧爱散于一家，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途上别介怀，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有创伤一解，到最后我烧光了火柴，才懂得恋爱途上别介怀，途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分身，哪管得会怯放，无尽对岸人浪哪可抵抗，擦过万次身后仍 可讲，沿途青葱的轻狂，留午夜翻见细看。谁成就我的恋爱像课堂？无尽跌撞，在乐园内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闪望，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再粉身，盼得天使到访。无尽对岸，平静意很向往，终已没再光烈仍。沿途青葱的轻狂，才配被窝心细看。 8:27，烧光了火柴，他是陈晓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快啲讲，快啲讲，就系、是、呢个自助餐啊，有咧呢个酒店嘅饮食集团咧旗下嘅5间酒店咧，自助餐买一送一咁、哦、样，咁咧铜锣湾同埋咧尖沙咀嗰间咧五市自助餐咧只系186蚊起啫，即系186蚊咧加多少少钱就可以有2个人食到自助餐咯。 咦，咁抵、啊？ 佢抵啦，100蚊一个自助餐、啊， 五市自助餐、啊， 100蚊一个自助餐，100蚊食个茶餐厅都就嚟唔得啦。 系咯。 我琴日搭的士啊，个的士师傅啊同我讲话，啱啱咧食咗个海南鸡饭啊，喺某一间啦、啊，密密冰室啦、啊， 系， 跟住佢话87蚊啊， 咁贵？ 系啊，佢话佢唔敢加冻饮，因为冻饮加3蚊啊，佢话咧觉得90蚊食一个 lunch 咧， 好奢侈啊， 我都觉得， 系真奢侈， 所以再加多个20蚊，已经有个自助餐就感觉上会好啲， 我有搞下笑嘅，我同个师傅讲，你又系咪转咗鸡髀啊？所以因为食海南鸡饭转鸡髀后，好似多10几蚊噶嘛，好似系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咧，系啱晒一家大细可以试下谂。下咁啊，因为咧呢个做紧快闪优惠咧，自助午餐就186啦，自助晚餐318啫，买一送一底下咧。个自助晚餐咧都系讲紧150蚊到啫， 系咯， 即系多啲啦。当然有少少 extra 嘅呢个收费啦，但系你讲紧 系自助、啊， 依家啲自助晚餐唔系讲紧700蚊一个人头嘅咩？ 系 啊，酒店仲要系咪先？ 咁你用700蚊已经小白嚟讲一家大 系咯，700几蚊 一家四口你搞掂晒噶咯，再用埋礼拜日政府发放嘅消费券， 诶、欸。搞 掂， 好抵喎！咁、样就即刻。 你知最抵系咩啊？唔系用紧自己钱， 系啊。 同埋，如果屋企嘅化骨龙咧，系真系有翻咁上食量嘅话咧、啊，小朋友都已经食到大人份量嘅食自助餐系、OK。 哇，咁啊真系正！ 因为咧，旧时去食自助餐咧，啲细路仔咪食好多水果嘅。咁随住依家啲水果都好贵咧， 又系、 啊，所以食水果都几抵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应约会见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谢锋话：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3个原则，是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的治本之道。谢锋就两国两军关系展明立场，要求美方采取行动，排除障碍，管控分歧，按照中美3个联合公布的原则，谨慎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逐步重回正轨。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之中说，拉特纳和谢锋讨论了两国防务关系和一系列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发言人梅纳斯说，两个人在国防部会面大约90分钟。拉特纳在会面中强调，国防部致力于维持美中之间开放的军事交流渠道。 中国、俄罗斯、印尼在雅加达举行三方会晤。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会上说，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他说中国、俄罗斯和印尼同为新兴市场代表和20国集团重要成员，开展交流合作符合三国共同利益，有助于推动多边主义进程。作为东盟对话伙伴，中方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加快建设东盟共同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印尼外长雷特诺认为，此次的会晤是三方对话交流的有益尝试，展现了三方对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和东盟方式的共识，将会继续就此保持沟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闭幕，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在过去两日作出很多重要决定，以更加适应未来。北约亦都制定了冷战之后最强而有力的防御计划，并且加强对国防投资的承诺。斯托尔滕贝格又说，北约亦都会通过度身订制的伙伴关系计划，加强和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四个亚太国家的关系，包括海事安全、新技术、网络、气候变化等方面。而在峰会结束前，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承诺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乌克兰将会承诺实施改革，包括司法和经济改革，以及提高透明度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6, 日元 138.27, 瑞士法郎 0.866, 加元 1.319, 人民币 7.167, 英镑对美元 1.3, 欧元对美元 1.114, 澳元对美元 0.67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1, 日经平均指数报32130点，升179点，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957.19美元，卖出1957.5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和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中坏车啊，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柳街噶，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大榄转车站，咁后少少嗰段小榄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三圣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散石湾路。另外一段的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在18乡回旋处对出。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喺九龙区钦州街去南昌街方向近住医局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南街噶，就系钦州街去南昌街方向近住医局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大南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同嘉年华嘅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系我哋嘅舞台，开心就喺你身边，大家一齐嚟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洪先生，我见你冇经验， 啱毕业又点会有经验啊？何小姐，我见你好似唔识会计嘅嗬。 虽然我唔识，但我会学噶嘛。 见工面试敢答唔好，敢答又唔得，究竟点样先至得？听实今个星期六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李教师噶啦。 放心啲啲 DSE， 我系三五成群嘅黄天怡。DSE 放榜啦，考生你哋唯一要做嘅就系咩都唔做，放松。但系身边嘅屋企人呢就有嘢要做，同佢哋讲一句， 考成点，我哋都喺你身边支持你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船仔今日做咩好？ 今日去写低自己一个想学习嘅新技能啊！唔知你哋咧，因为你哋会唔会觉得啊，去到职业嘅位置或者日常生活啊，去到某个位啊，好似去到樽颈喎，或者啊，好似冇乜新意思，不如学下啲新嘢先咁样啊！ 做人咁有樽颈唔得嘅。 我成日都出现樽颈位嘅，因为 你仲后生， 后生啊嘛， 系咯， 系啦，不如我讲先啦， 好啊， 我冇樽颈嘅。最近咧，我有好多嘢想学。咁啊，喺呢一个其中有啲灵感喺网上边嘅。网上边咧有啲嗰啲即系嗰啲短嘅叫视频啊，短视频嘅一个 terms 嘅。咁咧一路睇嘅时候咧，原来而家好多咧嗰啲小魔术咧，可能一个银仔，即系两只手咁样变走佢嗰啲咧，跟住突然间变翻出嚟嗰啲咧，其实系一种掩眼法嚟嘅。即係佢亦都唔係一啲特別嘅拍攝技巧，因為有好多網上面嘅人，佢哋亦都咧就係將呢一啲嘅叫做少少嘅技巧咧就公開俾大家嘅， 哦、 即係如何點樣可以將個銀仔變走啊，將個銀仔直接抌落個玻璃杯入邊啊，其實喺邊個位咧係做到少少手腳咧，其實佢全部話曬俾你聽。 哦， 我有少少想學喎，因為原因咧想學原因係想喺個仔面前威。 我都估到你㗎啦，其實會唔會你個仔都有興趣學㗎？ 佢應該有興趣，因為我見佢。叫妈妈咧买咗一 set 嗰啲魔术套装，咁嗰啲魔术套装咧又真系，我觉得都渣渣地嘅，即系你摆到明顶帽入边嗰啲弹弓嗰啲咧， 即系要揿个掣，跟住佢就可以合咁样。 冇错啦，咁但系佢哋系靠工具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靠双手就已经做到咁多唔同变化嘅魔术，佢真系可以俾你睇啊！即係個銀仔係消失咗嘅，佢兩隻手一路打開嘅，但係點解個銀仔又會突然變翻出嚟？原來佢都係 有個位係將個眼仔收埋， 係啊， 咁呢啲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同埋終身受用， 隨時可以啱出嚟通細路， 到我個仔第日結咗婚，佢再生到個仔出嚟， 哦，又係， 我又可以再玩多次，即係你唔好淨係喺度變走隻手指公啊嘛！呢個年代， 你係每一次嘅生日會都會係絕對被邀請嗰個， 冇錯啦，冇錯嗱。另外一個咧，我 仲要唔使帶禮物， 唔使帶禮物， 因為份禮物咧我唔擺喺度，我變出嚟啊，我變出嚟 以後嘅年代冇銀仔 啊，係啊，要變禮物咯， 要可能變啤牌開始，冇銀仔。咁但係另外呢個咧，我就想同仔仔一齊學嘅，因為都喺網上面，其實都會見到人哋教曬你嘅。點咧就係 moonwalk。哇，呢個咧，呢個我真係大貪啲啊，因為。我以前細個真係覺得好 amazing 啦，睇 MJ 佢，哇咁樣都可以好似騰騰行咁犀利嘅咁樣。咁其實有好多人咧喺網上面教大家嗰一種特別嘅步伐嘅。係，咁我係覺得我真心覺得有型嘅。你似向前行，但其實向後行，我覺得真心覺得有型嘅。咁我好想咧。同阿仔一齐去到学完之后咧， 系 一齐拍， 好啊，好啊，好啊！ 我决定将个大女抌俾你屋企， 系啊， 佢完全想要你啱啱想学嗰两样嘢， 系咩？ 因为佢近排咧就中意玩眼仔， 吓 就真系想试下点样可以收埋眼仔，但系咧佢系攞住两个眼仔喺只手，妈咪你估下个眼仔去咗边度？跟住摆喺后边。掉咗落地下，唔见咗啦！ 好得意喎，咁样。 咁但系佢近排咧又发现咗，原来咧 Michael Jackson 有一只歌系成日唱佢个名嘅， 系 就系 Smooth Criminal。Annie are you okay？Annie are you okay？ 成日就唱佢名，咁就妈咪我又想睇 Michael Jackson， 妈咪我又想睇 Michael Jackson， 咁所以我决定摆佢喺你屋企。学成归来嘅时候， 系 我再回答你好唔好 啊？嘉明咧，你又想学啲乜嘢啊？ 我真心想学剪片啊！ 哦， 唔系纯粹为咗应付小一入学生。 佢有。眼睛入面咧有久未露面嘅一团火啊！ 系啊， 我真心想学， 因为我就系想咧整啲片出嚟，就好似吸引到小白呢啲人才想学嘢啊嘛！即系整啲网上嘅一啲短嘅视频咧，系吸引人哋，唔系就纯粹玩呃 like 嘅，而即系将自己一啲好有趣味嘅回忆咧，可以即系变成一个短片嘅形式度留念，我觉得几有趣。 系啊系啊，因为以前我哋就净系相片啦，我哋细个嘅时候 系咯。 咁我谂而家啲人留低回忆，其实真系要系喐得噶啦，系一啲短嘅片嚟嘅。咁我觉得系好事，即系小朋友睇唔系净系睇相，佢就睇到自己听到自己以前把声， 系啦， 睇到自己以前几咁曳，其实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嚟噶。咁所以拍片系好，剪片都好。 一于咁话， 系 我都学，我翻学校啊，直情 系咪啊？ 我九月十月有个课程读啊，应该读两年嘅横跨系啊。咁希望学有所成啦， 好啊， 跟住进入人生一个新嘅阶段啦， 正 系啊，智慧嘅。高啲啲嘅高度啦，咁样你咧，船仔， 我就纯粹想学下自弹自唱，因为我就系识将两样嘢分开，唔识将两样嘢合翻埋，系啦，原来系好难嘅， 而家合埋都得噶，难轻， 好烦嘅，或者好难， 好难，好烦，同埋嗰个理论有少少唔同嘅，譬如我以前系学开钢琴嘅，咁但系以前嘅钢琴咧，以前系学古典乐。咁古典乐同埋你而家流行曲咧，嗰个 theory 系唔同嘅。而家嘅流行曲咧，有时系睇下你可唔可以做到听完首歌即刻弹翻出嚟，会唔会转下啲 chord？ 哇，呢 part 我觉得好难咯。系啦，咁同埋你一路弹嘅时候，你唱嗰个位又唔可以转拍子啦，即系你唔可以错拍子。呢两样嘢嗰个合成咧，原来系时间要练嘅。咁所以就想学呢样嘢啦。 系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都希望你哋咧啊，听完主持人嘅翻说法之后咧，啊自己都谂起啊。系呢段时间咧个心灵，啊有啲嘢想学，唔好谂啦，去学啦，报一个咧暑期班。嗱、暑期咧特别多课程学嘅，有啲嘢咧就特别喺暑假先可以学到，譬如滑浪风帆啦，譬如考学嗰啲船啊，水上有关嘅嘢咧， 潜水牌啊， 系啦，一定系夏天比较好啲啦。咁呢啲嘢又可唔可以系你嚟紧嘅一个暑期课程咧？咁、如果你听到，我、都有啲想法，唔好谂啦。即刻做啦，希望鼓励到你去做啦。 最近我屋企有新嘅 BB 出世啊，所以我同我屋企人都送咗一个长命锁俾佢。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长命锁背后嘅中国历史文化呢？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I woke up in self-destruction mode. I press go and I do it again. I love my sins, they're all I know. We got closer than all of my friends. 777 on the dash, guess I'm feeling lucky. I kinda got a thing for cash, I just want your money. I'm tying cherry knots, got them twisted like my stomach. I'm a mess, I'm a mess, I'm the best, yeah. I woke up in self-destruction mode. I press go and I do it again. I love my sins, they're all I know. We got closer than all of my friends. If all I do get damaged, Czech Republic, checking out, coming for me. I can't just have a little drink, it needing never messy. We woke up on a Monday, went to bed on a Friday. I like me, you wanna bite me. Fucking devil on my shoulder. Say, I just wanna know ya. And if you pull me closer, oh baby, I'ma show ya. My vision's getting slower. Oh baby, with composure. Should've listened when I told ya. I woke up in self-destruction mode. I press go and I do it again. Since they're all I know, we got closer than all of my friends. Before I do get damaged, my ego is titanic. I woke up in self-destruction mode. Watch me go, I'ma do it again. 长命锁就是挂在小朋友胸前的长命女。关于挂长命女的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汉朝的时候，人为了令小朋友健康成长，得到神灵的保佑，他们就会专门为小朋友制作长命女，佩戴在胸前。而长命女多数是由丝线编制而成的，亦有少数是在庙里购买回来。而去到明清的时候，长命锁在汉族地区已经非常之流行，而长命锁已经出现了银质。有钱的家庭在 BB 出世之后，一般都会出资请银匠打制。不过如果穷苦人家没有白银，亦都请不起银匠的话，多数都在市面上购买铜制或者铁制的长命锁，做工都会比较粗糙。而小朋友佩戴长命锁，意在锁住长命不会夭折。不过长命锁一般都要挂到成年之后才可以除下来的。不过为什么挂上长命锁就可以锁住小朋友的长命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食字了，个锁字一语相关，希望可以锁住小朋友的性命。还有一种认为长命锁的锁具有一种神力的护身符，戴上了这个具有神力的护身符，任何的鬼神都不会抢走小朋友的生命了。原来长命锁背后有个咁特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大家不妨如果有新的小朋友降生，送一个长命锁给他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光第一线，嘉明。 嘉明啊，我琴日咧就叫做想抽呢个飞啊，关于咧呢个曼联嘅名宿未啊？ 哦， 嗰位 科兰， 科兰未嚟香港嘅 啊？咁点啊？ 我真系第一次咧揿入嗰条 link 嗰度咧等啦，我等咗半个钟， 点 跟住佢先话俾我听咧，话啲门票咧 已 经系啦，已经俾人攞晒。 哎呀， 咁你就 close 咗嗰个 system 佢啦。如果真系。 真系 就唔使喺度呆等。 我真系好神心啊，等咗个半个钟头。 哇！ 我真系好想睇一睇柯南，好耐冇见佢啦嘛。系、嗯、啊，唉，算啦。 哎呀，好失望添。 依家每样嘢都要等啊，譬如咧，呢、這个机管局个送机票啦，咁啊透过几大航空公司咪不断咁样送啊，不断咁样，咁、 啊、 你都要揿入嗰条 link 嗰度咧，咁就等啦。 系， 咁啊一路等啦。等咗入去咧，跟住就话俾你听，我冇咯咁 样。等完之后冇嗰下咧，即系都几心急啊，搞到 系啊。 因为等嘅期间就系其他人喺度抢紧嘅时候啊嘛。 系啊，所以可唔可以改善呢个措施噶？我想问， 希望有关单位听到吓。 希望咧啊咁样啊，暑假好多嘢玩嘅，好多嘢睇嘅，系咪啊？嘉明 系啊，我自己咧就今个星期都去咗两个大型商场啦。咁因为咧，其中有一间嘅动画公司咧就庆祝佢哋八周年，因为今年咧就佢哋嘅叫做 D 一百嘅呢个大日。 哦， 咁所以咧就 怪之得啦，开佢网上面嗰啲嘢睇嘅时候都多咗100个字， 系啦系啦，就是、连个 logo 都好似转埋咁样样，就因为系佢哋大日子啊嘛，咁、所以咧就基本上系港九新界咧都有商场咧系会配合做啲大型嘅展览嘅，咁、譬如话喺铜锣湾嗰边啦，铜锣湾嗰边嘅大型商场咧就有一个三部分嘅一个展览区啦，咁、包括咗喺大电视下边就引即系走唔甩嘅一个打卡区啦，咁、然之后上到去佢嗰个中庭位置又有少少可以影到相嘅地方。咁但我觉得值得推介，反而系五楼。去到商场五楼咧，有一个系恶人嘅展示区。恶人即系咩咧？即系佢哋 Halloween 咪成日都讲啲恶人嘅表演嘅，就 系 佢哋嗰啲动画入边嗰啲奸角。 哦，我最中意奸角， 几得意。 系啦，即系譬如话小鱼仙入边嗰只八爪鱼，又或者系嗰只好中意杀斑点狗嗰个邪恶女人咁样，就系呢一班嘅恶人咧，就变咗嗰一个嘅主题区，咁就摆咗喺五楼嗰度嘅。咁即系讲真啦，我觉得去到问啲商场嘅职员咧，我系咪五楼仲有个角？冇噶啦，咁唔系楼下话唔有噶咁。如果你系有兴趣嘅话咧，我觉得五楼系值得睇嘅。 因为多啲坏人睇啊嘛，有啲人咧中意啲歹角噶嘛，睇电影噶嘛。 我中意歹角， 我都系啊。 即系 Peter Pan， 我中意嗰个海盗个船长， 系啊系啊， 即系勾船长。 系啦 ，Toy Story 咧每一集咧，其实嗰个坏人咧都系好心酸噶嘛，佢个故事。 系啊， 即系譬如好中意史努比你嗰个熊仔咧，跟住同埋。 俾你味 嗰 阵， 嗰个矿工啊，嗰个矿工 其实好惨， 嗰个咩 Peter 咧，嗰个好惨嘅，因为佢唔俾去东京玩具博物馆嗰度收藏佢。 咁人哋矿工都好想去嗰度噶啦，都系佢心愿嚟噶嘛，冇咗咯， 唔俾佢啊。 又或者嗰个邪恶大 B B 啦，原来佢就系俾人抛弃咗嘅公仔嚟嘅， 即系最新嗰一集啊嘛，系咪啊？ 都真系几多啲值得大家去留意系嘅恶人角色。 但系有冇得睇呢啲噶？我想问，头先我讲嗰三位有冇喺呢个恶人角色入边出现？ 又唔系好。但系咧、就你可以想象下一个好系漆黑一片嘅展区，你入咗去呢一个好似系好黑嘅馆入边咧，你就会见到系霓虹灯形式嘅展示多啲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区入边咧，我带咗 B B 入去，佢系喊嘅。 哇！但系识影相嗰个位置都可以影得好靓。 系啦，咁都可以睇下有冇兴趣嘅朋友可以影下相啦。咁然之后，寻日咧就去咗佢喺尖沙咀嗰边啦，就翻翻嚟九龙区啦。咁呢一个咧就仲大型添，因为佢嗰个版图咧，呢一间公司自己本身嗰个版图嘅覆盖面都真系好大啊！咁、所以佢都展区咧都好多唔同嘅主题嘅、譬如话咧近排如果你有上去佢嗰个串流平台咧，佢有一个电视特辑咧，就系讲佢有度新嘅游轮啦。 哦，系啊！ 咁佢嗰个展示区咧，就平时我哋见到圣诞灯饰嗰个位置咧，天星码头嗰个位置咧，就变咗系有只游轮摆咗喺度。咁、有啲游戏摊位玩下啦，咁样样。咁、然之后咧，近年都系。风魔一时嘅呢一啲雾神神嗰一班朋友仔咧，即我又唔讲佢哋个名啦。但系据闻呢一班嘅朋友仔咧，已经个受欢迎程度，根据翻佢哋嘅演艺人员所讲咧，系超过咗啲公主噶。 即系红人、红仔噶嘛，系嘛？ 红仔啦、狐狸啦， 系啊系啊系啊， 尤其是嗰只狐狸啦。 你都中意船仔系嘛？ 我唔系中意，但系我身边啲女仔系好疯狂嘅， 系 狂买佢嘅周边产品之余，特登去迪士尼就系为咗等佢啫。 哦，好叻！我哋咁难得都唔讲嗰个主题名，你又。咁容易又講出嚟，你都幾得意喎，你都幾瘋狂喎，孔逸璇。 各自領悟下啦，因為我都知道有啲粉絲咧，直頭係即係幫自己啲仔女去到某大銀行開户口咧，都係為咗嗰只狐狸嘅啫。咁樣樣， 船仔同你咁好傾，我哋聽只歌翻嚟再講過好嗎？ 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 至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为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衷感激被爱，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 J.W. 黄浩仪有呢一首作品《分手后的治愈疗程》，哇！今日真系热辣辣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已经验证生效啦。依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3%啊。今日都系大致天晴嘅，但系局部地区都有啲骤雨，呢个就要注意翻啦。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一分嘅时间咧，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86点啦。至于标普500指数咧，升3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58点啊。港股 ADR 就巴闭啦，升358点。贴士啲睇翻啊，新加坡方面啊，港股嘅期指都系高水330点，睇嚟今日咧高开咧好大机会啦。原因何在呢？就系、因为国务院总理李强咧就指出咧，平台经济大有可为，咁啊领头羊啦 ，ATMXJ 咧应该今日咧都可以啊贡献恒指比较多啲嘅点数啦，因为睇到隔晚美股咧呢一类嘅中资科技股咧 ADR 咧亦都啊有显著嘅上升啦，咁希望今日咧能够做到高开高收啊，五穷六月七真系翻一翻身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這个环节咧，阿欧啊，请嚟咧一位咧著名 YouTuber 啦，同埋咧呢个咧女性嘅健身教练，因为佢主要咧都系帮啲女士们咧一对一咁样啊吓，咁啊去令到佢哋咧啊身形更加健美嘅、哦。今日有咧苏怡喺度啊，苏怡早晨啊 ，Hello 阿欧早晨，大家好，我系苏怡。 系啊，苏怡啊，我想话咧，你近排咧都好似有个作品啦，咁啊讲住呢个生酮嘅咁样。咁啊，嗱个题目系咁样，女生健身重训必练四个部位咁样啊，咁样，喂呢啲都系希望除咗透过你嘅作品啦，以至 YouTube 啦，同埋我都想啊，晨光第一线都好多女性观众或者听众朋友噶嘛，咁啊认识一下啦，咁样，不如你第一集又讲下咩叫女性健身，你听下先好嘛？ 系啊，其实一路都好想推广呢个女性健身嘅，即系由肥妹啦减肥，到做咗教练，到开咗自己嘅女性健身室咧，一心咧就系想多啲女仔啦，唔好行以前自己行过嘅冤枉路，可以用啱方法去减肥嘅。咁女仔健身咧，其实好多人都有个迷思，都仲系觉得啊，要练到好大只跟入人先系女性健身。咁其实咧，我想讲男仔健身同女仔咧系好唔同嘅，系啦。咁所以好多时。一般女仔想減肥啊 ，keep fit 啊，有個好嘅線條咧，其實如果可以揾到一個明佢要啲乜嘅女教練，係可以爭好遠咯。啊，咁有啲咩唔同啊？大家都係操嗰啲肌，都係咁樣練噶啦。咁首先第一咧，就係、目標唔同啦，即係好似阿歐啊或者男士啲咁，梗係想練大隻啲啊、胸肌啊、練二頭肌呢啲肌肉嘅，係啦。咁但係女仔咧，通常都係想練哦挺胸啊，腰顯得有啲 pat pat 圓啲咁樣啦。跟住第二啦，就係咧男仔。和女仔其实那个本身身体的荷尔蒙结构以至于肌肉都是不同的。男仔雄性激素当然多一点，哇精力旺盛，多20倍雄激素。所以女仔其实是很难练到一嚿嚿的。反过来我们为了新陈代谢好一点，肌肉量高一点一定是可以有多一点 quota 去吃东西的嘛。就应该是练多一点肌肉才得。 在这个过程里面除了练习，其实飲食都占个部件都挺多的。点解一年几集咧会请咧李子慧上嚟同我哋倾偈咧？因为其实佢系中文大学嘅运动科学硕士嚟嘅，咁啊与此同时亦都有专业嘅健身牌照啦，咁所以即系两者结合埋一齐咧，我就觉得啊，其实科技都发展，运动科学点样去帮助人用一个数据多啲嘅嘢去进行咧？因为同我哋细个健身好唔同啊，负重多啲啦 ，dumbbell 越举越重啦，心口就越嚟越大噶啦，咁样。其实并不是咁样嘅，即系做每件事都要有方法啦，同埋可以好理论性，同埋可以同科学结合啊，啱唔啱啊？所以 系冇错冇错冇错， 呢个就系男女健身大不同啦，就讲咗第一集啦。哦，我又想讲下，即系个饮食方面咧，男人咧就会忽略啲饮食多啲，但系女士会注重饮食多啲嘅，即系喺你嘅叫做。你的客人啦，你的 client 底下啦， 其实我的 client 因为大部分都是女性，咁但系男仔我都知嘅。咁男仔咧，基本上你可以咁讲，即系求其啦食嘢。咁但系其实有原因嘅，就系头先我都讲过，男仔本身雄激素多20倍，肌肉个底又多啲，咁呢个就赖到落其实肌肉。 多咧，真係新陳代謝著數啲嘅，所以好多人都成日會覺得，唉，男人減肥好著數，好似咧我哋就要好乖啊，節食啊，點樣點先瘦得個一兩磅，男仔咧一乖起上嚟咧，即刻就唔同曬噶啦。 喂，但係你有一個 slogan 叫巾帼不讓鬚眉，即係你都好想女士們健身或者個體態美都可以突顯到出嚟，啱唔啱啊？ 係啊，冇錯啊，即係所以我係好注重，因為自己都係女仔嘛，女仔咧都其實係可以嘅，只要用啱方法，好似你咁咁科學嘅方法就可以做到啦。咁所以我自己健身室叫蘇眉，係啦，本身個意思就係、是第一啦，蘇眉啫嘛，即係靈魂伴侶，就係、是、我哋教練同學生係會陪你一齊走嗰條路，即係唔係齋健身就咁講粗嘢粗嘢啦，上完堂就算，而係想明白大家一個心路歷程，點樣由 day one 去到。Day two, day three 去嗰個進化嘅過程啦，跟住其次就係巾帼不讓鬚眉，即係女仔其實都可以健身噶，都可以有一個好好好嘅人生咁樣咧去運動。 因為你都誇張嘅，即係曾經130磅咧，可以透過一啲科學嘅原理咧，去令到自己健身啦，係好健康咁樣可以，即係又食住瘦咁樣，係咪可以做到一件咁嘅事？ 嗱，飽住瘦咧，呢、這個就同飲食好大嘅關係啦，係啦，係啦，即係頭先講咗運動咧，增加個消耗啦。咁飽，另外咧就係講個攝取啊嘛。咁、其實我哋攝取得宜嘅話咧，其實就係絕對唔需要捱餓都可以瘦。係 啊，特別係朝頭早。啦，即系我哋做晨光第一线咧，你叫主持人空肚咁样做咧，就真系搞唔掂啊！吓，咁中意饮咖啡，点样可以做到 balance？ 点样可以健康一啲咧？其实说穿了，你健康咧就会有一个靓嘅 body 啦，系咪先？你好难，我好唔健康噶，但系咧我个身体质素又好好，咁样讲唔过去噶嘛。其实每件事都系环环紧扣，节节相连咯。今集咧就同李子慧讲住咁多先啦，不如下集咧就讲一下一啲咧居家运动嘅秘诀俾大家听下，好唔好啊？好啊！咁啊，多谢晒苏怡上嚟我哋节目啦，下集再同你倾过，唔该晒， 拜拜。 这朵百合插多久，好梦无爱无奈，最后布满青。散落了感慨，留下碎片也为爱，人物放进心内，识破碗筷怎会留到现在，你别来好吗，我近来好吗，蔓延消化，然而 谁的话，爱你所。 又何妨这戏要放开你，再随时能挂念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唔止嘅 Good Morning 嘅元素，仲有好嘅拍档啦，同埋好嘅听众朋友啊，咁啊，呼吁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因为咧，原来咧，今明两日咧，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暂时好似咧都系未有听众啊，即系可以勃勇啊， 又可以抢位咯，即刻 系啦，已经有个位啊。如果近排咧，即系一定重中之重，就摆翻喺个 DSE 嗰、那个放榜嗰个点唱嗰度啦。如果你都想咧，鼓励下身边一啲考 DSE 嘅考生，或者一啲 DSE 嘅老师。嗱，我想讲咧，其实一啲应届嘅 DSE 嘅老师咧、其实自己都几大压力啊。 系噶， 老实讲一句，嗱，我喺呢啲市场面向睇好多，因为有阵时驾驶嘅时候咧，啲学校咪要拉 banner 嘅，即刻出嚟话本校应届 DSE 嘅考生 有几多五星星？ 六位五星星。 哇！ 嗱，就算咧唔攞星星出嚟讲咧，攞啲学校入 U 率出嚟讲，嗱、入 U 率。七成入 U 率，八成入 U 率，95% 入 U 率，系咪先？星星唔使多，入 U 率够强，又或者本届 DSE 考生七成入 Con U， 三成入边间大学咁先算啦。 系， 哇，咁呢啲真系一啲招来，嗱，压力喺边啦？学生有压力啦，家长嘅压力都有啦，老师嘅压力，你谂下，可想而知。如果你今年哇，真系交唔到业绩出嚟， 上年都话有疫情啊，即系大家喺一个咁不一样嘅 DSE 情况之下，都可能真系可以拉下 curve 啊，都系有啲走散位啊。但系而家咧就即系复常咗之后咧，就真系见真章咯。 系啊，我最中意教育行业嘅工作者啊，即系最尊重佢哋，因为佢哋都付出好大努力，同埋咧佢哋系少。数同我哋差唔多一齐起身工作嘅人嚟啊！ 我都觉得，即系除咗话你要赞下香港嘅学生咧，喺过去呢三年嘅疫情期间咧，应变能力非常之强之外咧，我都真系真心要俾啲掌声，所有嘅教育界嘅朋友们，即系可以每一位都成为咗 YouTuber， 每一位都可以做到网课，每一位都即时可以即刻有咁犀利嘅应变。 我有啲朋友咧喺幼稚园咧，即系我都年纪唔轻啊嘛，咁咧佢哋都做到幼稚园嘅副校长咯。原来已经，我心谂你卅几岁就副校长，咁如果你45岁咪做咗校董咁？ 又系， 唔系呢个讲笑啫。佢话都已经要学剪片啦，喺疫情嘅期间，咁啊 upgrade 自己嘅技能啦。所以向一众嘅教育工作者咧致崇高嘅敬意。咁与此同时咧，帮啲 DSE 考生打气，电话已经啊开放热线啦，1872388，1872388。咁啊，期待大家打个电话嚟咧，预约下晨光 Morning Call 啦。 放心啲啲 DSE。 各位 DSE 嘅考生，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放榜点样做准备？我对你好有信心，已经做得相当之好噶啦。所以今日嘉明想你尝试下享受当下，呼吸吸深啲，伸展身高啲，眼球望远啲，大大力吸收多啲正能量，好好享受呢一个暑假。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SE。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6啊！嘉明同阿欧计了解一下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啊？了解嘅情况就揾翻阿畅出嚟。早晨啊，畅！ 早晨啊，欧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Hello， 即刻讲下我哋今晚咧7:35有咩睇先？ 系啊，今晚。 港台电视31:35带来铿锵集。咁今集呢同大家关注一下呢香港嘅自闭症人士嘅就业情况。咁俾返少少数字大家啦，根据统计处2021年发布嘅相关资料啦，呢个调查啦。咁全香港呢自闭症嘅普系障碍嘅患者呢就係达到22,400人。咁当中原来只有2,500位呢係有就业嘅啫。咁自閉症人士咧喺職場上面咧，即係往往面對好多挑戰啦。我哋翻工嘅人都知道啦，翻工唔容易，揾食艱難。但係患有自閉症嘅人士咧，個挑戰就更大。咁現時啦，社會福利署咧就資助咗一個叫做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咁加埋好多嘅社企咧，就協助呢一班患者咧，就尋找就業機會。咁實際幫到幾多咧？咁節目咧會帶大家去睇下幾間咧請咗一啲自閉症人士嘅社企啊。咁了解一下佢哋嘅工作情況。咁關心佢哋多啲。今晚7:35一齊睇下鏗鏘集啊！ 咁多啲共融咧，都係我哋晨光第一線嘅一個宗旨嚟嘅，希望可以發放正能量啦。咁正能量咧可以透過運動咧而得嚟嘅。接住8:00運動教室31有。咩要学下先？ 咁呢个节目咧，我哋每一集都深入浅出介绍唔同运动项目嘅一啲入门知识啦。咁今集咧会带大家学下咧呢个马术同埋咧赛艇嘅入门知识。咁好似个门槛好高咁啊，所以大家就好似比较冷门啲。实际上究竟系点玩嘅咧？一啲游戏规则系点咧？基本嘅技巧同埋需要嘅设备系点咧？咁今集啦。我哋继续请嚟一啲精英运动员同埋教练去教下大家玩呢两样运动。咁想了解多啲嘅朋友，今晚8:00要留意运动教室31啊！ 一定要啊！我谂尤其是啲马迷们咧，嚟紧星期日之后又要投书啦。咁大家都冇乜机会见啲马嘅时候咧，睇下呢个运动教室31，可以望一望下马术方面系点样嘅先。咁去到10:30啦噃，哇，正啊，精情！ 冇错啊，精情咧呢个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创作嘅呢个大型纪录片啊，咁一年两集咁样播俾大家睇嘅，咁其中一集咧今晚咧会同大家睇下咧，好犀利啊！我哋国家嘅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呢、这个昆龙 AG-600 呢个型号，咁呢个咧系我哋中国自主研发嘅一个。大型水陸兩棲嘅飛機，愛嚟救嗰啲森林大火啊，或者係一啲拯救嘅工作，咁水上救援等等，咁呢個設計好犀利喎，咁佢個機艙特大，一次過可以救50个人嘅，咁想睇下呢一個國家救援嘅空中利器係有幾厲害咧？今晚10:30要留意精情啊！ 係咁啊，節目咁豐富，點可以錯過港台電視31咧？唔該曬場，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见南韩总统尹石月的时候承诺，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海，若果发生问题，会立即停止排放，并且采取妥善措施应对。两个人在立陶宛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会谈，岸田强调不会实施对健康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排放，会在安全性方面做到万无一失。尋求韓方理解。尹石月說，如果放射物質的活度超過標準值，希望日方立即停止排放並且通知韓方。他要求實時共享是否按照計劃排放的監測訊息，並且給南韓專家參加驗證作業。两个人又强烈谴责北韩昨日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确认日韩、日美韩将会紧密合作。北韩劳动新闻报道，北韩昨日试射了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是继今年4月之后再次试射这一款导弹。报道说，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现场进行指导试射，并且说北韩将会继续采取较之前更加强势的军事行动，直到美国和南韩承认针对北韩的敌对政策失败，并且放弃有关政策。 政策。报道又话，喺呢一次试射中，导弹最大飞行高度达到6648公里，并且用咗接近75分钟嘅时间，飞行大约1001公里之后，精准落入北韩东部公海上嘅目标地点。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应约会见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谢峰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个原则，是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的治本之道。谢峰就两国两军关系展明立场，要求美方采取行动，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原则，谨慎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逐步重回正轨。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说，拉特纳和谢峰讨论了两国防务关系和一系列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发言人梅纳斯说，两个人在国防部会面大约90分钟。拉特纳在会面中亦都强调，国防部致力于维持美中之间开放的军事交流渠道。美国广泛地区持续高温，估计大约1亿人受影响。高温天气由西岸加州伸延到佛罗里达南部。美国国家气象局向受影响地区发布警告，情况预料延续到下星期。亚利桑那凤凰城连续10多日日间气温超过40°C，夜晚气温亦都超过30°C。美国西南受高温天气影响，但是东北部佛蒙特州落暴雨，引致河水泛滥，广泛地方水浸，洪水冲毁首府蒙比利埃的道路，水源受污染，当局呼吁居民要饮用煲热的水。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和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93点，升332点，总成交金额98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2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0.2，升10.4；美团132.5，升5.2；�阿里巴巴92.2，升2.35；盈富基金19.73，升3.7；友邦保险80.55，升1.95；快手59.2，升3.75；港交所298蚊，升7.4；京东集团146.9，升5.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38.67，瑞士法郎0.867，加元1.32，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32320点，升376点。港金报182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99美元，卖出195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系啊， 你好啊，你今日有啲咩特别嘅信息想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讲出嚟嘅咧？ 7月25号系我仔 Michael 生日， 哦， 健康快乐啦！ 好 ，Happy Birthday Michael！ 讲唔讲得佢大概系咩年纪到噶？唔使讲实数吓， 87岁咯。 哇、 Happy Birthday to you！ 听你唔出、Candy， 我仲以为你姐姐可能是小学生的阶段 添，我都以为是啊，你好年轻啊，把声音 是啊，因为我都未够攞2蚊。 啊，犀利话好幸福啊，已经可以出晒信了，我好期待可以去到呢个阶段啊 ，Candy。 系咩？仲祝佢一家都是同佢啲小朋友都是快乐啦，健康咁样啦。 系啲小朋友就应该真系细个啲啦，系咪啊？ 一个9岁，一个3岁几咯。 哦， 都有啲似我屋企喎。我屋企一个8岁， 系 一个3岁几， 真系似啊！呢个年纪呢个阶段嘅爸爸嘅心情系点样嘅咧？辛唔辛苦啊？佢有冇同你讲啊？ 系啦。 佢好 enjoy 喎，系咪啊？ 咁啊好事嚟嘅，要叫佢即系叫阿爸爸咧，入学下变魔术啦。 佢喺澳洲咧，佢好 free 嘅，佢哋 啊。咁你会唔会都间唔中会飞过去澳洲探下佢哋啊？ 都会啊。我香港仲有个女嘛。 哦。 佢都有3个小朋友， 哇！ 哇，即系你有5个孙啊 ，Candy。 系啊，系啊， 好开心、啊。 有冇偏心啊？ 阿妹妹嗰啲仲大，9岁、8岁几、4岁几咯。 嗯，系啊，好玩啊！呢、這个年纪 都希望佢系啊，佢中意博水博折噶，最细嗰、那个。 系咁咪好咯，即系精灵啊，转数快啊， 迟啲可以入我哋呢一行。 系、啊， 因为嗰次我话叫细嗰个唔好咁多嘴去话，阿婆我得一个嘴啫。 哎呀，好 靓抽嚟噶， 系啊！ 哇，咁婆婆都真系笑在心中啦，系咪？ 见到佢咁叻嘅，真系唔使担心。 系啊，最紧要我老公阿明仔咧健康快乐啊！ 系 健康啊！ 系啊，真系好紧要啊！尤其是有小朋友又好，即系就系自己已经系去到享福嘅年代都好啦，都系健康好紧要。 系、啊， 我成日都听人讲咧，话当自己啲仔女咧有佢哋嘅下一代嘅时候咧，佢哋对于自己嘅父母都系另一种嘅尊重。佢、哋自从做咗父母之后咧，会唔会同你嗰个关系又有啲唔同嘅变化？ 都会嘅，即系好似我做咗嫲嫲婆婆。我对我亲爱嘅奶奶都大家会互相互谅咯，我都希望佢都健康快乐咯。 好啊，一个点唱点唱咗俾好多人啊， 系啊，全家都好幸福啊，听得出 系 啊。系啊，下个月咧系我同阿明仔咧结婚39年， 哇，39年 都永远都系快乐落去啊。 好啊好啊，咁、 啊、 记唔记得当初点样求婚啊？你哋？ 冇啊！佢话结婚啦，哦，嗰只 哇 咁简单。而家咧咪好兴嗰啲咧大日子，即系去到几多10年啊，几多10年嘅时候咧就会嚟多一次搞个大 party。你哋出年会唔会都试下？ 系啊， 所以搞个大 party、啊。 出年先打嚟晨光 morning call 先。 好，等我屈下去先。 好，明仔听到啦，明仔。 系啊，出年40周年要大搞噶啦。 系啊。 啊！请晒啲屋企朋友一齐食饭，吓、啊、或者再着多次婚纱，哦、啊、呢、這个好玩、啊，再着多次， 系啊， 系嘛？ 希望最紧要去健康啦， 好， 大家都系健康快乐啦、 好啊，多谢你嘅点唱，咁希望咧喺你身边嘅所有人个个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啱唔啱听？ 我都祝福你哋健康快乐， 多谢 Candy， 好，拜拜， 拜拜。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时来得太迟，有些心意不 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碰春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忙极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得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唯怕未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这却在等来一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苦暗。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我是爸爸，嘉明是妈妈。不知道嘉明妈妈会准备啲乜嘢嘅零食喺屋企俾小朋友呢？ 走唔甩有啲饼仔啦。 饼仔啦。 走唔甩有啲水果啦。 好、啊、好健康喎、 啊。係咪啊，走唔甩都会有啲啲系啲甜嘢嚟嘅。係 係係。糖呀嗰啲会唔会长期 stay 喺屋企呀？ 糖我哋又少喎、啊嗯。反而系啲点讲呢，接近怀旧糖嗰啲，佢哋近排有啲兴趣咯。 诶、哦，咁嗰啲听起上嚟健康啲， 系啦， 感觉上吓， 系啦，感觉上系咯， 感觉上， 因为嗰啲譬如橡皮糖嗰啲咧，你又食到蛀牙，同埋咧佢食嘅时间太耐啊。 系啊，虽然佢哋话俾你知系啊，有好多个 percent 系果汁做嘅，或者我哋啲咧唔系人工糖嚟嘅，系果糖嚟嘅，咁、嗯、但系都系糖噶嘛。 系啊， 系啦，系啦，咁同埋即系睇完牙医之后咧。经常都系会同小朋友讲一句说话噶啦，你要将食嘢嘅时间咧尽量缩短， 嗯、 或者净系放喺屋几个时间。就算要食糖食零食嘅，你都系饭前不如或者饭后先至食啦。咁其他时间个嘴嚼即系个口腔入边唔使成日咀嚼嘢啊，咁、 嗯、 可以减低蛀牙嗰个机会嘛。 实在香港太多小朋友有蛀牙啦，之前都有啲牙医嚟过幼稚园咧，话原来有成一半嘅小朋友系有蛀牙噶。 咁惊 系啊，咁就系因为有咁多蛀牙咧。所以我仔仔就觉得佢有蛀牙唔系一件事，呢、 哦、 个几惨咧！ 哎呀，我个 friend 都有啦，爸爸。 系啊，即系佢讲下讲下嘅时候，佢就喺度，边个又有，嗰、那个又有，咁、 哎、 我有都系好正常啫咁。 吓、啊，原来会咁噶， 会咁样咁你朋辈嘛， 始终因为咧细个你嗰啲牙科保健咧，如果你系冇蛀牙。 系会有贴纸噶嘛？ 系啊。 咁我咧当年咧系为咗拎齐六年嘅贴纸咧，系冇蛀过牙。 咁犀利！ 原来贴纸有咁大推动力噶、 啊。我好中意贴纸噶，细个。 咁我嚟紧嘅时候要送翻多啲贴纸俾你咯。 哦，咁又唔使，我已经大个啦。 同埋我对一然另外一个比较惊嘅行动咧，即系另一种嘅推动力咧，就系、是、当你啲儿童嘅儿科牙医去到住校嘅小朋友嘅检查嘅时候咧，佢、会有张家长通告要签嘅、啊，就系话咧，如果你同意嘅话，我 check 到你小朋友有蛀牙咧，我会用啲黑色嘅物料嚟到帮小朋友补咗个牙窿佢噶，而呢啲黑色嘅物料系洗唔甩噶。 系啊，我知道、啊、我知道边只，因为而家即系原本系黑色嘅物料，而家变咗做白色噶嘛，其实可以 系嘅。 但系有黑色其实系好事嚟， 我都觉得系好事。 系啦， 始终小朋友系乳齿，佢哋会有甩嘅一日。 系啦， 同埋咧黑色个警觉性 好强， 好多 恒齿就唔好用黑色啦。咁啊两样嘢啦。嗱，今日点解会先问嘉明有啲咩零食咧、其实有一啲叫做传统少少嘅，我哋可以自制嘅食物咧，都可以变成零食嘅、 哦， 就系嗰啲锅巴啦。 哦、 我哋可以自己蒸，同埋原来好简单嘅咋，即系饭 焦 啊，冇错啦。咁饭焦点样整咧？饭焦有乜嘢啊？ 饭 冇错，你位同学满分 有贴 纸，系啦，或者有个兔仔嘅印仔插落去你个额头嗰度。好啦，咁你先买咗啲准备咗啲饭啦，买完米就煲饭，煲完饭之后你就等佢收收水， 系 咁已经可以摆喺个碗嗰度准备噶啦。咁要落啲咩材料呢？其实都系好简单嘅材料，豉油啊、蚝油啊，甚至乎系落少少生抽，跟住再加啲芝麻。因为我中意食芝麻嘅，咁、所以我咧会揀一炸芝麻落去。咁、我揀芝麻嘅套路咧系咁样嘅，首先一半咧系会圆粒芝麻啦放上去啦，咁啊望起上嚟就靓啲啦。咁另外嗰一半嘅芝麻咧，我会拎佢磨咗先嘅。 哦， 磨咗先就可以令到佢嗰个芝麻味咧就更加香啦。因为你一粒粒芝麻其实佢唔系好出嗰啲味，系啦，你都系咬完落去嘅时候啲味又少。咁我个人就中意芝麻香咧，我就会用呢个方法处理咗佢先。好啦，然后你就捞搅匀佢啦，然后咧跟住就系准备一个嘅气炸锅，系啦，气炸锅非常之简单嘅啫。放入呢个气炸锅嘅时候啦，然后你就大概系180度就20分钟，呼，因为有啲声啦，呼，好啦，跟住拎出嚟嘅时候咧，记住放入气炸锅有个重要步骤，就将佢压扁佢。 哦， 系啦，最好就将佢压到好似薄饼咁样， 系， 唔系嗰啲西式嗰啲薄饼啊，中式嗰啲薄饼，压到佢扁晒嘅，系啦，薄餐 嘅，系 好啦，扁晒之后就可以令到佢咧出嚟嘅时候嗰、那个感觉咧就更加脆口，咁、你成块咧，你跟翻嗰、那个气炸锅个盘咧系咩形状嘅，咁你就拎出嚟啦，跟住你一拍开佢已经听到啪一声，哇，就非常之脆啦，咁你有时间你就可以再整多几块，咁喺屋企咧就。一空閒或者小朋友一要準備曳啊要食嘢嘅時候咧，就攞呢一啲嘅食物咧喺度氹下佢啦。 有幾健康喎、啊、咁樣？ 我覺得會健康過純粹只係食糖咯。 咁 雖然佢都會有啲黐牙嘅，但係我覺得一嚟傳統啲，二嚟自己整嘅，咁同埋小朋友可以一齊整、一齊整對佢嚟講個滿足度咧會好大嘅。咁、而且佢自己整嘅過程咧，咁即係有嘢做啦。 係 喎、 啊，亦都係一個簡單嘅 workshop 啦。 係喎、啊。 咁所以家长咧又唔需要烦佢，到底要啲咩俾佢玩呢？就一齐整下呢一个嘅锅巴啦。 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 头先神光做得到，讲我想学呢个自弹自唱啊嘛， 系啊， 学乐器嘅关系。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我最近学紧嘅乐器啦。這個、樂器呢个乐器咧，我觉得应该你哋小学都应该有学过噶，就系、是、唔同笛啦。 哦，有学过。 系啊，呢、這个系同大家嘅童年回忆。 系啊， 系原来特登去因为为咗个拍摄啦，希望个拍摄得意啲咧，咁、我就特登走咗去琴行买咗一支木童笛翻去练。哇，原来系好特别嘅呢个过程。 系啊，你记唔记得点样？演奏呢个木童笛 嗱，因为我系本一开始系唔记得嘅，但其实以前我系拎过奖嘅，我系出去比过赛拎奖嘅， 系， 所以我嗰次买我系好，我觉得呢 安慰奖啊， 唔系啊，系季军嚟噶， 季军啊。 哇！学成可唔可以翻嚟表演？ 有三位选手参加噶， 哦，都唔系噶，都有好多位选手参加噶， 好、哦、清楚啊嘛。 系校制嗰啲音乐节 咁犀利。 我记得我小学生嘅时候咧，系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有一支木桶笛落翻嚟练啦。 我都有， 无论你本身有冇学琴或者学其他乐器都好，你系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学木桶笛嘅。但系当年咧，我妈妈系恨不得抌咗嗰支木桶笛， 因为 好嘈，太嘈太烦啦。 冇错啦，我一开始吹咧，我以为啊，今次我应该吹得几好啦。以前话晒拎过奖系咪？诶、原来唔系嘅，系、已经要揾翻嗰种感觉， 忘记咗啦， 已经唔记得咗啦。即系我特登系而家非常之方便啦。以前就我细个唔系好识点样上网，而家咧我而家上网一揾，我而家要。吹嗰支開花舞咁樣啦，咁、我上網揾，我揾樂譜啦，揾埋究竟有啲咩小技巧去吹呢個木桶笛，係原來咧平時我咪就咁吹落去嘅， 就是咁窿窿咯， 係就咁吹，其實係咁樣去吹得唔好聽嘅，你要 two two two 咁樣吹嘅，即係你個舌舌頭咧盡量係好似吐出去，咁、你就會控制到個力度啦。 哦，呢、這個技巧嚟嘅， 係啦，咁我就哇幾得意喎，咁就慢慢練下練下咧，我又吹到啦。 哦，有天分喎、啊，你不如咧快啲去練嗰啲印度嗰啲咧吹咪條蛇嗰啲咧。 吹蛇，我有諗過喎，我諗住小白你會唔會想扮嗰條蛇咧？即係我哋可以做一個表演咁。 哎呀，我中意你同。咁面啊！ 我哋可以咁样做一个表演咯，系啊，都唔错啊，同埋好特别啊，因为每一个人，我相信系真系每一个香港嘅小朋友啦， 系 都有吹过木桶笛，吹翻吹下吹下咧，我搵翻啲童年回忆。 咁犀利， 即系好似小学 有啲咩童年回忆你系唔见咗噶？ 哦，譬如小学咯，系啦，小学咧即系大家成班同学咧吹木桶笛咧系一个联奏嚟噶嘛， 系啊， 即系嗰个音乐堂咧，全部人都走晒音噶嘛， 系， 咁系好特别。你找回那個回憶，咁同埋其實樂器都唔係咁難學啫。木桶笛始終係我哋細個都接觸過嘅嘢，咁如果大個咗啊，又想學下 music 嘅，又不妨可以試下拎翻支木桶笛試下玩嘅， 都幾好玩嘅。樂器的而且確係唔錯，我都想我屋企兩個小朋友咧係學下樂器。 佢哋有冇興趣㗎？ 到目前為止，佢哋都話冇啊。即係譬如哥哥，佢又話中意，我中意踢波多啲咁，咁、我又尊重佢嘅，係咁啊踢波又真係又入波嘅喎。系啦， 大大鼓励佢。 系啦，但入完波之后同我讲佢想守笼咁 样。哦，原来系咁样， 龙门嗰个都可以去入波噶， 系 咪先？ 系嘅， 可能佢就系成为一个非常之出色嘅入波嘅守龙门咯。 系啦，希望系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想学乐器，我都有问过佢嘅。学钢琴好唔好啊？咁样，但系佢就话嗰啲符号咧，好多我都唔识睇啊，要由头学啊。呢、个对佢嚟讲可能系一个难关，系啦。 睇谱都真系一个压力嚟嘅。 系啊， 其实。可以睇下你係學邊一款㗎？而家有好多咧係 五線譜嘅，而家定係點？ 唔一定係五線譜嘅，譬如木桶笛咧，其實係有數字譜嘅，係、跟數字啲窿窿。 我反而唔識睇數字譜，佢、五線譜我反而識睇、 我都係反而識睇五線譜嘅、因為以前細個學開古典樂， 有啲樂理底嘅喎，大家係 啦。咁但係咧，而家其實好多咧就講 A B C D 嘅啫，即係學。反而學 chord 咧係快啲嘅，即係唔一定要學古典嘅。我覺得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所以其實真係唔係好難嘅。我覺得大家諗得樂器呢樣嘢或者音樂呢樣嘢太難啦。 又或者今次你學木桶笛，諗住係吹呢一隻花舞嘅話咧，我都好想睇下究竟你嗰個學成嘅時候點樣可以配合到呢一隻咁有型又要用到咁多手部動作嘅舞咧。 係啦、 我諗住我吹緊嘅時候咧，身邊會唔會都有其他嘅同伴可以一齊跳舞？ 伴舞嘅仲有 係啦，有伴舞嘅。 你可以一路吹嘅時候。一路揈水法咁样揈嗰个花， 人哋朱少好型噶，冇揈水法 嘅，okay? 人哋好靓噶， 系咯，Blackpink 嚟噶，始终系咪点样可以吹住舞同得跳 Blackpink 啊？其实 我唔知道，我觉得好好玩啊！ 或者咁，我下次揾个口风琴得唔得？ 你 口 风琴得， 我用口风琴， 系、 我用木桶笛， 系咯。 咁我都揾个乐器啦。